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有冇声？真系超冇心机啊！今日咧都唔方多人噶啦，即系如果有六十，我都觉得真系好劲啊！第一就是世界杯啦，啲人去晒飲嘢啦，可能第二就是立法会啲人去晒啊，都唔会㗎啦。我諗我認識嘅人都係得十个八个喺政总啊，包括我都冇去到。原因就係要做节目啦，一来二来就真係以前係靠 Facebook 去吹鸡靠即係感染嘅，而家呢要专登搵先搵到关于立法会集会个嗰、那個資料，那個資訊或者喺邊度等啊？即係總之，而家好多人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 post 呢個文噶啦，即係話一齊去立法會度聽下點樣表決嘅。但係以前就鋪天蓋地噶嘛，但係而家 Facebook 真係有啲蠱惑嘅，我覺得係。又或者其實暗揀自己選擇咗又唔知喎，因為 Facebook 嗰個 engine 咧係即係已經人工智能啊嘛，即係長期避開咗某啲人咧。嗰啲人出嘅 post 你都可能漸漸就越嚟越唔見，咁都唔定嘅。又甚至乎而家好多嗰啲做 marketing 嗰啲大公司做 marketing 嗰啲阿姐咧，咁啱啱如夢初醒咁樣，知道好多廣告都應該落喺 social media， 就唔係落喺 TVB 咁樣。咁亦都係一個問題嘅。咁所以有時即係大家有時都生一啲現象咧，根本就係自己有份造成嘅。咁我唔係說教，即係我講我自己都係可能係咁。即係譬如有啲人你覺得好煩嘅，即係同一件事係咁 post 幾鑊呢，你長期選擇唔 click 入去睇呢，咁久而久之呢，你自己嗰個 preference 呢，即係 Facebook 嗰個 preference 呢，佢 read 咗你個動態或者你嘅喜好呢，咁就自然就唔出嗰啲新聞嘅。咁到你真係好想知道嗰啲新聞嘅時候呢，就自然唔出啦，咁樣我都覺得好正常嘅。咁唯獨是呢嗰啲新聞網呢，我都有專登俾粒星，就叫佢睇嗰啲人先嘅，喺 Facebook 嗰度，咁嗰啲就會出現返，但都係出現一次嘅啫。咁我頭先臨開波之前呢，專登揾下而家立法會啲人散咗未呀，再講下呢單嘢，完全係揾唔到啦已經。唉、哎、今日真係超 set， 冇心機，又兼夾又真係冇咩新聞。不如講啲開心啲嘅嘢，為大家啲咩話題啊？有啊，頭先啊 Patricia 就提議我講下呢個旺角行人專用區，即係旺角羅文啊，係嘛？嗰、那個 MK 地下羅文啊，咁咯。但有咩好講呢？你覺得俾啲 hints 啊？咁咪就係實有呢啲人喺度收陀地㗎啦，即係佢一定係飲過茶，飲過下茶嘅，例如區議會啊，或者。嗰啲唔知咩街坊會嗰啲組織呢，即係嚟即啲共產黨好注重嗰啲滲透能力㗎嘛，即係佢又想好似搞文革咁樣，有街坊組長一層一層俾啲著數，嗰啲人呢攞晒白卡咁樣呢，你稍微有少少 attention 俾佢呢，佢已經好充權㗎啦嘛。咁所以嗰啲人即係而家越嚟越都唔係警察呢，就當自己係執緊法或者去控制緊一啲秩序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越嚟越恐怖，越嚟越似文革啊！真系。 May Lam Hello May Wall June Hello 刘仁生 Hi Hello 大力水手789 Hi 探长好 May Lam 今日好快收到通邮 Wilson Wilson Hill Henry Kim 探长好 Henry Kim 一边睇波一边听狗吹 See that so he 得唔得噶 Hello Angel Lui Hi 探长大家好 Hello See so 探长Kenny Kwan Hee 探長大力水手789大副眼鏡文青略過 Mike 王店長 Hello Mike 你好店長你好啊哇上次同阿店長去參觀完農場同埋雞場幾好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慈母娘開探長 Hello 神唱世界盃俄羅斯對沙特阿拉伯邊隊會 win 啊、我想你真的跟我不是很熟啊我完全零看波啊真的 sorry。其实今晚应该放啊 Roger 上来的但他都不会睬我的因为 Kina 要看波。但是呢 即係我有理身啦，我從來零睇波嘅，我真係唔鍾意睇波嘅。尤其是呢，即係唔好話我唔鍾意添，我仲幾憎添啊！嗰件波衫臭個人，我覺得即係嗰啲尼龍質地呢，我咁大隻穿過一次類似呢啲波衫，係嗰啲仲係美國嗰啲美式足球有窿㗎啦，已經係嗰尼龍嗰啲呢好鬼臭。同埋呢，你有時夏天尤其是有好多鍾意睇波嘅波牛呢，佢本身唔係踢波嘅，睇身形就知㗎啦，但係就好鍾意穿波衫嘅，咁帶孭住個背囊又唔執書包嗰啲呢，即係其實啲波衫又好罩忌，你唔洗衫或者夏天著啊，或者出一身汗咧，哇臭到嘔啊！所以我對成個足球文化都有啲反感嘅，可以話。即係如果你話面面俱圓嘅啊，踢波好，不過就唔中意，我就少睇，即係少睇少睇，即係好似人哋懟支煙俾你食，少食少食咁樣。但我直接講出我嘅感受咯，即係唔識大體咯。咁所以啊，唔好問我足球嗰啲嘢。 微信黄新听众唔知探长唔睇过， 我知，而家咪解释下咯。 香港沦陷得越快，到而家都未睇过电影十年，因为现实已经令人透唔到气。Albert Jr. Hello 探长 ，Hello 洪海老心， 老探啊嘛喂，不过你用嗰啲唔知咩输入法，喂嗰、那个 MK 罗文啊，妖见到就憎啦大佬。 Manbook 老探 哥 你好 ，Hello， 嗱又可能得罪人啦，即系我觉得咧嗰啲成日同啲名人黐住嚟影相嗰啲人咧，即系我好反感嘅呢啲，尤其是政客，咁唔知系咪好影？哇，四十人喎，竟然四十人就点啊？今日都唔方有正题咧，因为真系好冇心机啊！阿 Mike 可能唔知啊，你太迟放工，即系觉得。而家香港嘅立法會咧，已經變成一個揾錢嘅地方啦。你諗下嗰啲人咁鬼緊張，乜嘢都係即係嗰啲建制派，佢任何嘢咧都好緊張，幫立法會通過一啲嘢。咁通過一啲嘢背後，究竟係咪為咗市民嘅咧？顯然意見就梗係唔係啦，根本就成班賊一齊係做一啲。剝削嘅行為啦，例如啱啱一地兩檢，喂，即係剝削咗我哋嘅人身自由同埋人身安全咯。我膽講，喂，你落到去，佢點坐上去拉你翻去囚禁，係冇律師揾到你，你係唔可以寫信翻香港，即係咁樣咁有啲咁危險嘅成分，你都制嘅，喂，即係你話自己唔中意政治，唔理政治嗰啲，你都小心啲啊，即係勸你唔好答添啊。我曾經聽過啲即係嗰啲。關於中國共產黨嗰啲胡鬧同埋嗰啲荒謬同埋混帳咧，係即係你聽埋，或者你見到發生過嘅事，即係如果講大件事，你睇下樓下即係劉曉波嘅老婆，哇三隻貓搶埋一齊，佢犯過啲咩法咧？即係佢遭遇到啲咁嘅待遇，俾人軟禁咁多年。當人球咁樣四圍去旅行，即係逼住去旅行，逼住搬去呢度，逼住搬去嗰度。而佢老公更加唔使講啦。劉曉波做咗啲咩嘅咧？佢就只係發表過一啲公開嘅一個唔知咩信啊。我都具體我唔記得係講，即係關於咧啊中國究竟點樣改革嘅咧？即係我諗呢度一定有人記得佢公開嗰封係咩信。咁咪就係俾人囚禁咯。佢愛國者嚟嘅，佢好愛中國嘅。佢講啲一啲係建議。零八憲章冇錯，佢講一啲係建議嚟嘅啫，佢冇權嘅，佢一個文人嚟嘅。咁究竟你一個文人寫一啲零八憲章，關於改革中國嘅開放或者民主或者公平，有咩錯咧？一個愛國者，但係個收場係咁樣啦。咁仲有啊，李旺陽啦，李旺陽就係一個公運嘅，都唔係領袖添啊，即係公運嘅一啲前線嘅嗰啲運動者啦。即係俾人哋囚禁住個殘酷嘅程度呢，佢唔放出嚟，唔係有線中國組走去訪問佢，根本我哋又唔知道個黑肉有幾咁黑暗嘅。咁你話你正經上去揼骨啫，搭高鐵搭到去廣州呢，又唔可以直接搭返上去中國咁多省，又要轉車嘅。呢條鐵真係笨柒到呢，即係邊度有人拎咁多億出嚟起條高鐵，係淨係去到廣州都未到，去到番禺。喂，但係唔知點解有好多人贊成㗎喎。喂，當日反高鐵嘅朋友，我諗呢度都仲有好多嘅，即係現場有去到舊立法會嗰度反對嘅。但係今日 反咗地兩檢有幾多人呢？即係問你之前之餘，又問埋自己啦，因為我都今日都有啲嘢要做，咁同埋要趕翻嚟，同埋最衰就係、是、都唔係衰嘅，我客嚟嘅，即係有啲嘢不停咁改，改到以為今日 free 啦，點知又有少少字要改翻咁樣，咁變咗咧，我九點鐘之前我要覆翻佢，即係要起貨咁樣，咁我啱呢段時間焗住要翻嚟，咁我做節目，咁我梗係唔會出立法會啦。咁就算出咗又點呢？即係起碼我覺得出咗，即係你唔好問有冇用囉。即係我覺得而家你趁有機會仲可以表到態，仲可以講嘢，仲可以出嚟話俾人聽你係唔滿意某啲嘢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機會都仲有啊，但係點解大家自己放棄咗呢？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預期成日都喺度呻呢，即係話個社會變成咁啊，個政府港共政權點黑暗啊，喂，連你犧牲少少發句聲喺你朋友面前講多兩句，好過你咩都唔敢講，淨喺度呻，你有咩資格呻啫？你唔出聲，你就等於默認咗佢嘅合法性啦，係咪？咁所以真係冇心機，唔係講笑。同埋而家啲自我钳制、自我审查是非常之严重的，即是又令我想翻起咧，有个客咧话：，哇，我听过你一次 live 啦，你真系乜都够胆讲噶，即系呢句咧摆喺我心度两个礼拜，即系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呢？究竟嗰啲我乜都够胆讲嘅内容关唔关你事嘅咧？究竟？ 白君狼怪 ，Kenneth 妙企喺度 ，Hello 探长。 喂 ，Hello Kenneth， 我都系要饮咖啡啊，因为今日咧有少少攰啊。因为现在普遍习惯早起身，但今日呢就不是特别早，早之前那几日呢就哇日日都有两三个 appointment， 甚至乎四个 appointment， 我八九点要起身，连续八九点起身差不多四五日，哇好累，真的很久没试过连续这么早起身，但最大问题呢起碼兩點先瞓得著，咁都係一個好大壓力。咁直至琴晚咧，我又能夠好早瞓覺，又能夠今日瞓到十二點，非常之舒服。一磅磅重咧，哇，真係輕咗兩磅，夠瞓同個消化系統真係好直接有關係嘅。即係我覺得如果能夠份份工或者個個 job 日日都能夠自然醒咧，就真係簡直係呢個生日願望嚟，可以話係。咁所以咧，有時候我真係好等嗰啲要九點鐘撲到翻工，夜晚仲要睇波嗰啲朋友咧，真係好辛苦啊！等佢哋點算呢？夜晚又要睇波，朝頭早又要九點鐘翻到公司，好傷身體喎！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即係揾錢之餘，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咯，因為身體就實在太緊要啦，個健康我意思係。頭先啊，有啲朋友都比較新面口嘅，例如啊，嗰位啊，有一位朋友生面口喎。不過你自己舉手啊，邊位係第一次聽九吹廿四嘅咧？我諗如果你第一次聽，頭先入咗嚟嘅話咧，我諗你而家走咗啦，因為咧聽慣網台啲朋友咧，即係冇乜主題咧就走噶啦。我正正就係冇乜主題啊，真係 sorry。勉強講個主題啦，即係講我好似小學生咁樣呢，我參觀完農場同埋雞場咁樣都可以講一陣嘅。OK， 喺呢度開始讀，因為頭先由呢度開始讀呢又罷工，唔知點解，你等等先啊。 洪洪怀， 好 心明波老探干你好 ，Hello，Jack Music MB 邓模式感探长点评论历届世界杯主题曲， 边只我都唔知 ，Hello， 白君狼怀 ，Kenneth 妙企 ，Hello 探长 ，Hello， 嗱系啊，头先就系读到 Kenneth 啊，喂 Kenneth 你好啊 ，Kenneth 咧就系一位喺日本住嘅听众，咁上个礼拜介绍过做完。这个无奇不有，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节目呢？一去到 Kenny 呢 ,234 这个 Kenny 呢就突然间读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鬼马、哦。这里硬有几个人呢 ,Siri 死都不肯读的，不知道为什么。哇，我只是读他 嗰句嘢都唔得。嗱 ，Kenny 咧就话实在睇唔到直播，但一定听翻 Good Show 哦。哦 ，thank you 啊，因为阿 Kenny 都要好早起身嘅，有所知。咁你咪睇唔到波咯。 恒用手残打错字，再嚟。 哦，好好闲啫。 老谭 ，Hello，Kenny 兼立会一早放弃，我觉得只有等佢哋继续高调地腐化到一个地步，自然会反扑。Dominic Sirelli，Kenny 兼加油啊！老 婆，好 ，thank you。 想讲下沙中线和其他线不断偷工减料，设想只系叫翻中国政府遵守宪法。设想讲下大沙湾区 ，William Chan Hello 探长 ，Kenny 关出年个垃圾收费，其实有冇人谂过个全香港啲垃圾袋会系由边个整呢？Message retracted. 超 級 Nutka Brown 探長 ，Hello 啊，俊豪。 William Chan， 香港已經成為大陸的一部分，越來越說不出兩者的分別。Kenny Kwan 垃圾袋會唔會喺邊啲議員嘅家人製造？ 咁啊，實係都得啦，即係唔知點解咁耐都查唔到嗰啲建築商啊，即係曾經啊有個退咗休嘅立法會議員都係民建聯嘅冚家產，叫做。楼咩？咁咧，原来屋企人咧就系建筑商嚟嘅。咁落有线嘅新闻始针咧，落唔落都踢爆下嘅。咁啊，真系要俾个 like 有线电视啊，真系。 Dominic Sire 平时用开账号睇紧世界杯，所以用另外要 count 睇狗吹。 哦 ，Dominic，Hello。King Charles 探长你好。 Hello， 谭慧德。喂，咁咧就我见到有啲朋友。想我講啲問題呢真係 sorry 啊！垃圾袋呢啲呢即係你想問係邊個議員嘅家人咁就梗㗎啦即係呢啲你自己都揾到嘅咁其實老實講我要評論呢啲呢就都係大家都係幫大家出下氣嘅啫你不如聽下吳志森好過啦係咪咁因為呢即係我都冇乜時間去睇新聞嘅事實上咁即係打工嘅朋友有個好處呢就係佢啲時間恆定啲呢咁每日有睇新聞嘅習慣呢都會好啲。咁我以前喺 D100 做嘅時候呢就焗住呢要嘥好多時間睇新聞我先 pick up 到新聞嘅內容先至可以用我個唔同角度去分析。咁假如呢我冇睇新聞呢就夾硬講呢即係點解沙中線偷工減料呢咁樣咁我都好 general 都可以講下嘅你個深入呢有咩秘密嘅秘料啊即係收到咩風啊就完全冇嘅。咁因為成日偷工減料好幾咁奇啫因為你睇下而家用那個建築公司是什麼建築公司就知道咯即基本上九成九啊都不敢不止啊十成啊你即我們八十年代有幾億的人呢起地鐵當時是紅谷組啦金門啦那那些公司來的嘛那些國際信譽的我都相信他會貪污但他貪污的層次就不是去到鋼筋那裡咯因為現在成十判的即是一判二判三判四判五判去到十判啊大佬去到十判中間那些中間唔使做嘢嗰啲判頭或者二判三判你咪查下嗰啲公司係邊啲人開㗎囉全部都係唔係咩工會呀、啊、就係、是、同共產黨嘅間接系統有關嘅既得利益者包括坐喺立法會坐喺行政會嗰啲人一定有關係嘅即係我即係我寫包單一定有囉如果唔係點解會不停咁樣呢要香港用咁多錢起啲基建嘢起條行人隧道唔係起條行人天橋個價格仲貴過丁九橋嘅，十年廿年啫嘛，廿年之內點解啲價格起到咁多咧？人工又唔見你起廿倍係咪？咁所以離曬譜，即係呢啲嘢根本上你要查嘅話，真係要一定有資源，你要證據嘅話，有證據又點啫？而家立法會咁樣玩法，點玩法呢就係、是、嗰個主席隨時叫你收皮就收皮，隨時改規則就改規則，你邊有得玩嘅啫？即係我覺得立法會咧。而家連維穩嗰個作用都冇埋啦，即係以前即係維威衛，譬如有好多人好多口實咧，就係話民主黨咪即係都係維穩，即係好多時即係除咗啲六四嗰啲譴責嘅動議，又或者嗰啲多謝特首嘅動議反對之外，其實大部分嘅社會議題咧，其實民主黨都已經鬆張噶啦，即係。只不過去到一啲大是大非關於法律層面或者政治層面嘅嘢咧，佢哋咧就都係叫做會反對，都真真正正現兜兜咁樣投反對票。咁咧呢樣嘢咧就好多我好激進或者比較年輕人，即係覺得 尤其是啦，即係你俾我 label 下啦，即係 label 咗，或話梁天琦係疑似或者香港唔配合梁天琦嗰班朋友咧，佢哋唔識分嘅，佢哋淨係覺得民主黨出賣我哋啦，咁樣佢都係同當佢哋係建制派一樣，即係總之寧願投白票，寧願投對家都唔會投民主黨，即係有呢啲人噶嘛，真係，咁佢哋邏輯咧就好明顯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戇鳩啦啲邏輯，喂，即係你留喺立法會，佢一般嘢鬆張，但係去到一啲相對嚴重嘅嘢，佢投翻反對票，咁我覺得佢都有一個議員嘅責任，或者佢都係相對嚟講同建制派嘅基本嘅分別啦，係咪先？咁但係有啲人覺得，切，你食齋啊，咁你唔好著皮鞋啦，你唔好搭地鐵啦，唔好搭車啦，全部都唔環保㗎喎，咁樣你食齋諗住唔殺生啊，喂你著對鞋你咪又殺生，你坐張梳化又殺生咁樣，即係根本覺得梁天琦係義士嗰班人呢，就係下下都係去到咁準囉，唔係左就又唔係黑就白咁樣，咁所以唉比較一舊嘅香港，即係香港呢啲咁嘅喺民主方面或者政治方面嘅咁幼嫩，亦都唔想長大嘅文字，即係我唔敢話文字好高，但係我起碼都夠膽嘗試去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分析一樣嘢，去分析一啲是非啊，唔係話有啲人好動聽講啲好好聽嘅嘢，講啲好啱你聽嘅嘢，你又跟咗大佬，又跟咗佢講法，咁佢叫你。叫你死又死，叫你投票又投票，叫你投白票又投白票，叫你唔投票或者投對家又投對家，即係最痛苦就係我認識好多我嘅同輩都好多呢啲人啊！喂，我年紀唔細噶啦，就算我舊同事細咗十年啦，普遍佢都係呢啲人嚟嘅，咁仲邊有希望嘅啫？香港係咪？同埋成日早排啱啱阿梁天琦判六年，我覺得係判得太重，同埋覺得佢係鳩判。即係我完全係唔贊成法庭係咁樣判法嘅，即係尤其是嗰個法官嗰個睇法，同埋嗰個量刑嗰個比例啊。即係譬如你比較翻一啲真係暴動嘅死好多人嘅施君龍啊，呢啲咁嘅咁嚴重嘅傷人事件，嗰啲人都判好少嘅啫，大佬。尤其是六七暴動先至少，施君龍被判謀殺，後來九人誤殺，真係現兜兜幾條人命喺佢手嗰度喎，佢都係八年啫，大佬。即係你有乜理由梁天琦同埋另外嗰幾個朋友都係判六七年咁嚴重呢？一個人都冇死到，咁呢個當然係唔公平啦，呢、這個判決亦都係顯露咗香港嘅司法唔可以獨立到啦，因為你擺到明就係政治傾向嚟㗎啦，你咁樣判法。咁但係另外一個層次就係、是、究竟梁天琦佢係咪真係大家所講嘅無辜呢？佢當日走出嚟是不是背后有啲 agenda 呢？佢到而家都唔讲，佢到而家都唔讲佢最早抗争嘅时候係有咩人支持佢，嗰啲捐款点样嚟，匿名啊，匿名你都唔应该咁样做㗎喎，我觉得你应该交代㗎喎、哦。即係佢点解选举有呢个经费，即係我唔信，或者即係总之我唔信啦，即係你有证据都好就拎出嚟。咁究竟你点解无端端石头爆出嚟呢？是不是真的聽完黃毓民那些節目呢受日影響了，所以搞了、本文前出來呢？這樣是不是這麼簡單呢？即我不信咯，總之。所以即我覺得我見到很多煽情的回應呢，就是香港人不配有黃之鋒啦，香港人不配有梁天琦啦。那很基本，梁天琦和黃之鋒當然很不同啦，喂大佬。黃之鋒小小個就看著他抗爭的了，在一間宗教的學校裡面跟住搞學民思潮，即係我係信佢喎，真係。喂，但係梁天琦我點信啊？你個組織咁鬼，你嘅偶像咁鬼，你受佢影響嘅人又咁鬼，又做過人哋嘅契仔各樣，即係你嗰班同黨。咁同埋你睇佢同阿公民黨嗰個補選嗰、那個叫咩名咧？如果我真係冇記性。即是个六号一个七号啦，总之即是睇个选举辩论，佢所有嘢都系为咗迎合佢个同年纪嘅人而去 response， 即系话冇底线，即系唔使思考嘅。咩叫冇底线啫？你讲得出就好威嘅，同埋好有型嘅，老实讲。咁但系最尾好多人跟咗你，唔系净系你坐咯，有好多人跟咗你坐咯。 有阿乔冇错。所以呢上次我 Facebook 嗰度有个 post 呢即係讲到明漏屌呢即係唔係淨係寫㗎即係讲我都会照讲㗎。即係呢个我唔係一定啱㗎但係呢大家唔可以唔諗囉。即係如果你觉得我错得好离谱嘅咁就欢迎你指下正啦。或者漏下你屌啦真係。 韦信宏本来以为你星期一会开 live， 点解咧？ 同今次系礼顿澳洲公司，但呢间嘢同 UGL 有关。 嗯， 听你讲解边，指被雨停都用几十万神上十七亿条天桥，虽然在我这区，但我觉得太贵，条新天桥都会俾咗啲少数族裔来开 party。Kenny Chow 民主党嘥狗气，摆明出卖香港。十次投票有九次投弃权票。Kenny Kwan 有时真系唔明，其实啲蓝丝真系唔觉而家香港嘅问题咩 ？I've General 中共想推国歌法二十三条，特区政府推一地两点，八甲公民代投票修改议事规则冇得拉布，叶普成本文清搞散学。聯投票由焦土搞民主派三班人夾攻香港人港人如何自救 Kenneth Fuller 同意 Kenneth Chow Jack Musick MB 鄧無色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住康蘭居仲可以揸奧迪本文前錢從何來紅紅楊岳橋 嗱，答翻呢個 Kenny Kwan 先啦啊，唔係 Kenny Kwan 嗰位咩啊 Kenny Chow 先啦咁民主黨當然嘥狗氣啦，咁但係你立法會唔係民主黨就民建聯，即係兩大政黨，咁剩翻嗰啲，咁你咪投嗰啲咯，朱凱迪嗰啲咯，係咪先？唔係冇得俾你揀嘅。但問題，我聽你咁講，我九成你都係冇投票或者投白票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啦。咁唔知有冇錯？有錯你又講聲啦。即係你講埋啲嘢，阿媽係女人嚟嘅，鬼唔知民主黨嗰啲好鬼咩？但係佢鬼得嚟，我咪頭先講咗俾你聽，喺啲好基本嗰啲好大是大非嗰啲，佢唔夠膽得罪嗰啲選民嘅時候，佢都會揀翻相對地冇傷害咁香港嘅核心價值嘅嘢啊！我有冇講錯先？仲有啊 ，I General 係啦，你講得啱啦。點樣如何自救啊？其實根本就冇得救，呢個文字嘅問題，即係唯有就係你埋下種子咯，即係你將一啲相對你覺得相信嘅嘢，或者一啲喺扭曲之前講出一啲唔扭曲嘅信息俾你嘅朋友聽嘅啫，因為朋友將來就係選票，當選票再冇用嘅時候，咁就係去翻街頭噶啦。如果當選票都冇用嘅時候，咁即係唔使維穩，一唔使維穩嘅時候，即係嗰啲蛇仔餅種佢都唔會出呢啲錢。仲有當立法會冇曬民主派議員，唔好講民主派議員啦，可能有啲反感。當立法會裡面全部都係建制派議員嘅時候，咁佢哋都要惡鬥㗎嘛。佢哋惡鬥嘅時候，佢都要爭選票㗎。因為當冇曬民主派議員喺立法會嘅時候，你估仲有冇維穩費先？咁啊，梗係唔使有啦。即係我哋自己分裝分分下，咪分大細咯，大細咪大打出手咯。即係最尾都係咁，好消極，但係都係唔係一件好事。原因就係佢哋喺立法會打交，即係而家你見到澳門全部圍威威嘅時候，澳門人都冇運行噶。咁可以點咧？咪就係靠你自己嘅嘢都係，即係反抗就咁噶啦。但係用咩方法反抗咧？係咪拎嚿磚掟個警察就搞得掂咧？即係唔該大家諗下先咯呢樣嘢。雖然好型啊，仲有一樣嘢咧，因為梁天琦俾人拉咗之後咧，我真係睇唔過眼嘅。有好多人咧講到義憤填膺咁樣咧，即係講到好悲情啊，講到啲後生仔又要為咗啲大人坐監啊。喂，你識咁講，你咪完成佢嘅位置咯，係咪？你齋講做乜啫？即係我真係好睇唔過眼咧，嗰啲哇覺得啲細路好慘啊，為咗我哋犧牲咗咁多。喂，如果你覺得係咁，你點解唔為翻佢犧牲啊？佢啲位置未完嘅，佢坐監嘅，你未坐，咁點解你唔追隨佢啫？我覺得香港人最賤格嘅地方咧，即係講翻我講我自己啦，費事傷人哋，即係費事 hurt 到人啦。 就是成日等緊啲英雄出嚟，嗰啲英雄幫你做你好想做嘅嘢，人哋坐監咪哭喪，未坐之前咧，你又喺度覺得哇呢啲勁啊，即係不停咁樣喺度吹奏啊。咁吹走咗之後，佢坐咗監，點解你唔完成佢位置啊？點解你唔繼續追隨佢路線啊？喂，喺度打幾日字就搞掂噶啦，喊下就搞掂噶啦。你以為？喂，如果係咁啊，好快搞掂咗啦。六四嘅時候，即係我哋咁悲天憫人，全香港、全世界嘅華人，點解李鵬仲未死啊？啲人又話念力嘅，又話咒都咒得死嘅，咩叫吸引力法則嘅？即係呢啲咪證明冇咯？其實係，即係喺度幻想嘅嘛，全部都。要食佢阿藥，我諗今日都已經好耐冇食過。斟啲水飲下先，大家可以留下言啦。即係其實因為我心情唔係幾好咧，我借呢個地方嚟宣泄下呢個零禮拜嘅嘢。咦，你哋系咪已经睇紧波啦？已经开始咗啦，完全系冇乜人复我嘅，点解？ 恒雄杨岳桥 ，Candlefly 感七警案，判咗又话开心香港司法独立。咁而家梁天琦案又话政治审判，双重标准到呢 ？I F General 黄之锋2012年反国教出身，梁天琦就散后无端端出嚟，直接有人 support 去选议员。民报而讲与黑琴香港 ，Candlefly 系泛民自意玩嘢，俾人赶晒出议会，无得投票啊！韦信换好我负责唱反调，我觉得所谓石头爆出嚟呢啲说法好唔 valid。你2012年嘅时候都可以觉得黄之锋石头爆出嚟噶，而家佢仲要有个撑佩玉姊妹嘅老豆，要话佢系鬼都得噶。John Cup Nut Cup Round， 你会唔会灰心想离开 ？HK Candlefly B 老屎忽根本就系消费紧梁天琦案。韦信换香港人有个习惯，有咗个谂法再搵啲嘢去 justify， 唔系用证据去推论一个结论，唔系讲探长，但睇某台啲 FB group 好可怕，似蓝丝 group。 嗱，你讲紧我咧都系咁嘅，即系我有时直觉嘅嘢咧，即系我解释唔到俾你听嘅。咁但系其实你讲梁天琦同埋黄之锋梗系唔同啦，你调翻转讲嗰样，我都欣赏你用呢个角度。咁但系其实黄之锋咧就并唔系2012年国教先出嚟嘅，佢系反宗教霸权已经好早出咗嚟，嗰阵时系读紧中学嘅啫。再早嘅2012，我谂系2000几年添嘅。咁我就算2012年之前咧，我同阿周博贤咧都访问过佢，嗰阵时啱啱又访问咗学民思潮，我就访问就是。我都唔知道學民思潮係乜，只不過周博賢話俾我聽學民思潮係乜，咁所以呢個答咗你噶啦。咁咧至於即係好多謝又有啲重要嘅資產撞咗入嚟啦。Kenneth 咧，即係你話咧七警判案開心話司法獨立，我啊冇覺得司法獨立喎，我覺得判得少喎，根本就司法唔獨立。司法獨立佢判十幾年啦，撲街收皮啦你，我唔係叫你走，我叫你繼續喺度，即係你。又可以答下我噶嘛，系咪？咁梁天琦案又话政治审判，呢、這个梗系政治审判啦。喂，你比较唔到嘅咩乜？喂，六七暴动死咁多人，又警察又市民又示威者都有死到。喂，嗰啲判八年，仲要中间减刑，嗰、那个真系暴动，呢、這个系骚乱。连中国嘅媒体都话骚乱，咁咩叫政治？咩叫政治审判？你分唔到啊？你咪分唔到系嘛？你唔好话系我 fans 添啊！屌你影衰我啊！但系都唔希望你走啦，继续困啦，因为咧真系好少人留言啊，帮帮忙啊，即系困下都好啊，系咪？即系如果你咁薄皮或者你咁能量咁低咧，咁啊继续睇波啦，多谢你啊！ 泛民自己玩就俾人講出議會冇得投票，屌你咪戇鳩噶！咩叫泛民玩嘢啊？做反對派唔玩嘢，咁入去做咩啊？入去食粥啊？唔通你戇撚鳩九唔搭八嘅你真係？屌真係冇癮啊！明明怒火探戈應該好怒好怒火啊，但係九吹廿四就調翻轉，真係月星轉移啊！呢鑊真係，即係其實我都唔想繼續講呢啲嘅，因為對健康都唔係幾好。但係大家又想聽喎，唔知點解。好，一於唔講呢啲。咁 Candice 我哋講第二啲好冇？阿俊問我會灰心嚟到香港，唉，談何容易啊！因為我都係趁呢十年八年都係儲少錢退休算啦，即係去邊度都好行，去台灣啊、泰國都好啊，即係未必使移民嘅，因為而家好多地方咧，你都可以喺度當養老嘅度假、安樂死咁都得嘅。我想去啲有安樂死嘅地方咯，反而我諗遲啲越嚟越多有噶啦，因為香港人我諗輪安樂死應該快過輪公屋嘅，應該我相信。但阿 Candice 咧，佢話啲老屎忽根本就係消費良天奇案，我非常認同喎，呢個真係我同你有啲嘅共通點喎喺呢下嘢嗰度。對唔住啊，咁多粗口，即係令我家姐好失望，因為我家姐唔知道講粗口嘅本來。 韦信旺香港人有个习惯， 啊 ，sorry 呢个讲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去 justify， 唔系用证据去推论一个结论，唔系 呢个讲咗啦。 John 及 Nut 及 Brown 探长有火仲好听 ，Sunshine 系睇紧波。韦信旺，我反对做神，但亦唔会乜人都话系鬼。Kenny Chow， 你都识讲冇得救，人哋同你一样心情唔好，身下都得噶。 但 换港币38元去饮茶，少少意思。Patricia W. Chi Hello， Life General 好唔同。黄之锋系一步步透过社运起朵，至于梁天琪就系一出来就有所谓本土派参选议员。Patricia W. Chi, hello from Hong Kong and not from Texas today. Oh, I see. General Yi, Jack Musick, MB, 邓无锡，金英金泽还看金英坚啊，在一片同情梁天琪气氛下，加上拍档主持阻挠下，讲出自己睇法，话可能好多人听咗唔中意，话用67的暴徒相提并论，各背景其实一样。金英不讳言是自己讲的。Kenny Chow 探长今日火大，保重身体。Kenneth Lack 泛民只系想做96,000元从业员咋。John 及 Nut 及 Brown， 我真系好中意你咁直接表达你意见。顺序唔好讲67暴动啦。韓龍嗰單嘢打到飛起都一半好少，韋信旺嘅 Dive General 唔可以用冒起速度嚟比較，根本係客觀政府環境唔同。80年代啲民主派搞20年都未有人識啦。 我唔知道你想講乜咧呢下，咪就係咯，唉，韓龍都係啦，一個都冇入到罪。即係我覺得兩回事嚟嘅，即係判得啱唔啱，佢係咪好可憐，判得唔抵咁樣。咁事實上係，我覺得即係個判決就真係唔公平嘅。咁但係你覺得被判監佢就係等於即係佢即係我講法係唔係鬼咯？咁即係我覺得你即係幾難說服到我，俾我即係說服到我佢唔係鬼咯。因為頭先都有幾位聽眾都講出曬我嘅諗法出嚟啦。 Life General 就算是姚松炎咁知名，都因为冇乜落区而少人投佢票，更何况系乜都冇做过嘅梁天琪。John 及 Nut 及 Brown， 我用眼睇布，用耳听你，唔好介意。 咁啊，其实啊 ，Life General 咧，我又有少少唱反调嘅。姚松炎因为冇落区，咁但系梁天琪掟砖。咁嗰陣時係選舉緊，咁你點可以話冇做嘢呢？佢係真係做緊嘢，係一個選舉嘅工程嚟㗎啦，即係其中一個項目嚟㗎啦。當時都係咁講過，當然亦都帶嚟好多反對我嘅聲音啦。 咁冇所謂啦，即係大家勝在可以唔同意見都同一個渠道發表。 留人生女法官彭寶琴，我會記住你。I've general 我都唔鍾意陰謀論睇事，問題係疑點太多，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我唔會話佢係鬼，但係話佢係英雄。我想走 ，her cat 咩都話消費，唔提又話你割席撲街，提下又話你拎佢來消費，想點撚樣？ 咁你想講咩咧？究竟 her cat kit？ 韋信旺聽講得 C 期講梁天琦判得少，唔知監製有冇聽漏？ 邊個 C K 啊？即係嗰個。C K 系咪即系傻佬啊？哦，醒蛋啦！佢真系好捻离谱啊，讲啲嘢，我真系唔知佢做乜鸠噶嗰条友。喂，咁咧不如咧嗱，讲呢啲啊，真系发火啊，得罪人啦！我见到 Kenneth 即系闪捻咗啦，咁唔紧要啦，即系你边个闪边个唔闪，或者今日心情又唔好，咁啊睇波睇下波算啦，不如大家不如早啲收啦嘛，即系都差唔多啦。因为咧，唉，一讲到呢啲咧，就真系冇瘾嘅。喂，咁不如讲下笑料啊！大家识唔识有个阿 J 嘅林海恩咧？究竟不如俾不如讲下林海恩啦，俾大家唞一唞先啦。喂，唔好讲呢啦，因为讲林海恩，因为讲养鸡同种菜啊，我谂大家冇乜兴趣噶啦。但系我度又想讲下嘅，同埋讲下咧，仲有咩讲咧？仲有咩讲咧？不如大家俾啲意见啦啊！MK 嗰個羅文啊，仲有Patricia， 你喺香港啊？你即係嚟香港返嚟玩定係點呢？想問一問候你，冇乜特別嘅。咁啊，阿俊呢就話發火就好聽啊，你又梗係好聽啦，大佬，我成本好高㗎，我真係返中去食返血壓藥㗎，因為我已經平靜咗好多個月㗎啦，即係今日突然間真係好差囉心情。等等先啦，喂，大家俾啲提議，有啲咩講，盡量快啲發表一下，我斟啲水啊，飲汽水咯，我諗要下下火先。同埋今個禮拜好流行呢個透明嘅可樂喎，唔知大家有冇飲過咧？我知呢個禮拜好多人講啊，咁所以其實透明嘅可樂咧，我諗應該冇咁傷害嘅對身體，因為唔使落咁多嘢溝啲色俾你覺得佢係一樽可樂，因為可樂咧好早咧已經唔使有顏色，已經有嗰啲味噶啦，因為全部都係美國嘅科學嚟嘅呢啲。同埋想問下大家究竟有冇聽呢、這個呢、這個怒火探戈呢？唔知，因為我查返呢怒火探戈嘅人數呢都係越嚟越少嘅，咁可能冇乜新鮮感啦，同埋覺得屌你播埋啲老嘢，邊度識嗰啲歌啫？我聽咗陳奕迅嘅啫，大哥聽梅艷芳，屌你播埋啲咁嘅嘢，咁呢樣真係照顧唔到大家啦。唔通你聽開陳奕迅，我又播返陳奕迅俾你聽咩？咁我做嚟做乜啫？即係白做係咪先？Sorry 啊 ，I've general 我讲紧佢同杨岳桥选嗰次，当时未有旺角骚乱。 哦、oh, ，OK。我觉得梁天琦唔系鬼，而系真心交，献呢条计俾佢就系鬼。韦信旺而我不知道林海恩是谁。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林海恩 ，Her cat， 我想讲嗰班激进本土派也下揾人出来闹。Her cat，OK，、okay, 不讲政治，轻松下。文博老探有火，顺畅有冇念过中国会否真之爆？因为侵更会有好笑头。半月离开，探长你好。 Hello， 咦，无端端啊，好少可讲 讲到一半停咗噶喎，佢嗰个感叹号应该系有啲曲喺里面。好，答出上面啲朋友先。咁啊，杨岳桥嗰次，哦系啊，冇错，嗰次就未有嘅，啱啊，冇错。咁仲有诶，即系其实梁天琦系咪鬼咧？即系我唔系话佢本身个人一定系鬼，即系我都有少少保留。但系佢点解会出嚟选个背后系一定系有鬼，即系唔系 organic 咯？意思系即系咁样讲系咪清楚啲咧？即系黄之锋嗰啲真系 organic 啲嘅，相对嚟讲，但系梁天琦绝对唔 organic 咯。即系话你无端端见到 YouTube 嗰度，明明嗰度有讲嘢讲得好衰，或者啲嘢片唔好睇，但系又好鬼多 hit rate 嘅，啲品味好低，但系有十几万嘅 like 嘅，即系嗰啲唔 organic 噶嘛，因为佢俾咗钱啊，或者。唔知點解會咁多人 hit， 即係咁多人 view 咁樣。咁但係梁天琦同埋黃之鋒，我可以咁樣分咯，我覺得係。咁仲有啊 ，Vincent 唔知林海恩係邊個唔緊要。咁啊，你上去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度查林海恩。啊 ，Vincent 嗰個林海恩嗰三個字係全中嘅。咁啊，進嗰個海就唔係呢個海嘅。咁頭先講到啊。Connie Lee 咧就話：探長你好，剛翻香港時第一次聽 live， 多謝你先，真係唔好意思啦，第一次聽 live 啊，爆竊，好耐冇爆竊啦已經。咁至於阿鄧武識講嘅金英講梁天琦，我又冇聽到嘅，因為其實老老實實，我真係唔好想聽其他網台關於政治嘅嘢啦，我而家淨係聽鬼故啦、陰謀論啦，即係嗰啲。神秘之夜啊，同埋嗰啲無奇不有嗰啲我先會聽嘅，耐唔耐又聽下。攝影一周，攝影一周咯，個禮拜都聽嘅，同埋彈出嚟嗰啲人哋講嗰啲網台嗰啲，我即係彈出嚟講嗰啲特別嘅話題嗰啲，我都會聽下嘅。 偉信宏，千祈唔好飲透明系列，難飲。 哦，係嘛？ 千及 Nutka Brown 透明 Coke。有咩不同？韦信旺，我响日本饮过透明 Light 中服 Hercules， 倾下拍片用边款云台好。Sunshine 南北韩合作搞经济会，在亚洲造成新生产中心。Hercules 透明应该仲多化学嘢，都几难饮。留人生陈奕迅喺俄罗斯睇紧波。Max 类美籍无人机因乜事故障？ 故障啊！一阵话俾你听。咁你逐個答先啦，頭先啊答漏咗啊邊個呢？戴返眼鏡先，呢、這個距離好尷尬啊。林海恩唔知邊個唔緊要啦，佢話自己 artist， 搭小巴嘅時候呢唔排隊，咁上隊呢人哋及佢呢，佢仲話 show 自己個 Facebook 嘅 profile， 話自己 artist 喎、哦。哇！真係笑死人喎、啊，大佬呢啲，即係當一個人呢，連自己係一個做網台嘅一個主持，都當自己 artist， 都仲覺得出嚟搭車係有特權嘅，唔使排隊嘅。喂，真係可憐到不得了啊！呢啲人真係，佢個網台仲係麵包台喎、啊，大家知唔知咩係麵包台啊？即係麵包台主持一個節目，唔知係咪主持添啊？就話自己 artist。喂，咁大佬細佬，我啊喺 D100 度做緊怒漢系列啊，開枝散葉啊，有幾萬人聽呢，咁我咪巨星，即係如果用佢把尺嘅話，都白痴啊呢啲人。不過而家真係紅咗喎，唔係講笑喎，即係 Facebook 洗洗地板喎，今日都。即係講呢啲網台算啦，雜播得個幾百人聽，屌嘥氣。透明嘢，原來咁多人都諗過，都飲過。喂，仲有咧，新昌話咧，中國會唔會資爆咧？因為侵金會係好兆頭。咁其實好兆頭資爆係咪會資爆，都未必有直接因果嘅。但只不過如果北韓發展到嘅話，就的確呢，就可能對中國都唔係冇好處嘅，但係呢對於一啲抗爭民族咪鬥爭民族或者鬥爭嘅基因嘅共產黨員嚟講呢，就的確係冇乜癮嘅，即係彩又攞唔到，但係實際上嚟講呢對中國都有好處囉，我相信。因為中國唔使嘔咁多錢俾佢之餘，第二又 可以解除咗個核爆嘅威脅，或者核洩漏嘅威脅，咁對佢嚟講咧，啲市民會好咗咯。但係對政府嚟講咧，唔 care 嘅，即係毛澤東都死過，都講過中國死一半人都好閒噶嘛，即係喺二戰嘅時候，唔係二戰之後，即係冷戰嘅時候。咁啊，而家我覺得共產黨係冇面咯，咁啊同冇面同資爆，我覺得兩回事嚟嘅。咁就算資爆對香港係咪好咧？我覺得對香港喺經濟上咧都應該會好差嘅，因為好多人都靠佢揾食噶嘛。咁但係嗰啲人靠共產黨揾食嗰啲人爆咗，對我哋呢啲咁嘅死硬派係咪有好處咧？喺心理上可能會開心啲，但係喺經濟上咧都大家預咗一齊捱噶啦，都唔好得去邊嘅，可以話係。咁所以如果若然大家覺得資爆咗好爽皮，即係冇錢咪算咯，咁啊可以開心定先嘅。我諗啊，即係未必同資爆有關咯。但係啊 ，Donald Trump 同埋金正恩呢兩條契弟，佢簽嗰啲嘢當唔當係真嘅？你冇懷疑過嘅咩？我又真係好懷疑啦。當玩泥沙啊，因為而家啲政客真係。啱先仲有係咯，即係我勸大家睇波嗰班朋友咧，就繼續睇波啦。因為你兩樣一齊做係冇好結果嘅喎。咁你寧願睇完波之後聽翻我講嗰、那個聽完我聽唔到我講乜，但又睇緊波又睇波又唔投入，咁啊即係雙輸。因為咧，我建議睇波嘅其實真係，因為睇波咧嗰個賽果咧，你冇睇波，即係你唔留心嘅時候入咗個球點睇，你要睇。replay 你點都會睇多一次個波嘅，但已經知道效果，咁又冇睇啫。但係睇九吹廿四又唔同啦。屌你冇損失過，你睇漏一集，睇漏半集，同埋嗰啲我講啲咩又未必有結果，又未必有劇情。咁所以我覺得係可犧牲嘅。老實講，即係客觀上啊。哦，阿 Max Low 咧就問我點解我部無人機會墜機？我相信係咁嘅，因為當時呢我喺個田嗰度飛起嘅時候呢，咁佢因為前面同埋下面同埋後面都有電眼嘅，即係有個 sensor 嘅，就話俾你聽你接近嗰啲障礙物嘅。咁我當時個 shot 呢就係打橫 track， 咁點知呢因為隔機呢又好細粒嘅，咁但係飛到上去嘅時候，當我瞳孔收到好細嘅時候咧，個視力就自然即係因為太光殘殘，你睇唔到嗰點嘢喺邊，同埋個 background 咧就一啲樹嚟嘅，啲樹不停咁喐咧，咁基本上我睇唔到架機嘅當時。咁同埋你靠自己個 mon 就仲大鑊，即係烈日當空當時十二點幾咧，個 mon 嘅可視覺嘅範圍好少啊，同埋嗰個 mon 嗰個視覺同你望到棵樹同埋你喺飛機嘅距離根本完全係。你直頭係 locate 唔到架飛機喺邊，咁然後打橫 check 咧，佢打橫係冇 sensor 嘅，即係話架機咧前後上前後同埋下都有 sensor， 但左右同上係冇 sensor 嘅。咁所以咧，我一路打橫 check 到埋去嗰棵樹我都唔知道，就掉埋棵樹度就跌落去。好彩咧，即係我都唔使好驚險地咧爬翻上個田嘅側邊嗰個山坡仔嗰棵樹下面嗰堆雜草。咁架機咧有啲燈噶嘛，咁我爬到嗰度我就見到嗰度有燈，咁咪執得翻。咁起初執得翻嘅時候咧，諗住咧，唉撲街啦，即係咁樣掟埋去，俾啲樹棘爛曬啊！點知係一隻掌翼咧折埋咗，咁跟住開翻試下飛唔飛到啦。佢飛到嘅，但係咧有個 warning 咧就話你個摩打俾啲嘢棘住咗，唔順咁樣。咁可能因為飛多幾飛，啲氣流撞甩咗啲障礙物啦，可能啲草啊或者泥啊咁都唔定。咁跟住就正常翻曬啦，真係不幸中之大幸啊！真係隔機冇事。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唔係喎，6月2日嘅怒火探戈港電視劇主題曲 下載人數創新高， 竟然 美蘭我集集探歌都有 download， 喂 thank you， 重聽完無 delete， 念住留翻得閒再重聽，叔叔啊，冇播金貴人 MK， 妹我覺得怒火探歌好聽 ，download 咗可以翻聽， 哦多謝， 家人號 Wilson Wilson 怒火探歌好聽 ，X 二每集都有支持，對於一個聽開廣東歌長大的我，突然大開耳界。 哦 神想我是三样一起做紧打机睇波同狗吹二十四。 咁我夠胆讲啊，新昌呢啲咧，一系你系天才啦，一系咧你就即系即系样样嘢你都唔系话好中意去好投入做啦。因为我用翻我嘅智慧嚟做翻你就唔得啦。原因就系我几样嘢一起做咧，我会觉得好损失嘅。因为顾此失彼底下呢，我不能够样嘢都享受到最尽呢，我觉得嘥时间嘅。咁可能人人嗰个諗法都唔同啦，可能你可以做到，或者你又觉得已经好 enjoy， 但我就绝对做唔到呢个特技啦。咁仲有呢，就多谢啊 Vincent 啦，就都有听怒火探歌啦，即係同埋你咁讲话听广东歌大嘅，听下第啲大开耳界，即係其实我的目的都是想咁啫，即係想大家有多啲机会听啲唔同嘅嘢，而我包咬颈啦，可以话即係，但其实如果识我嘅人呢都知道我每隻歌都有啲颇详细嘅论述，佢点样分辨好同唔好，同埋究竟有啲咩听，我点解唔听广东歌亦都有个好详细嘅讲法嘅。咁即係如果冇听我咁讲过嘅人呢，就屌你懒叻咋嘛，好叻啊，即係听我啲歌，屌我觉得梅艳芳好听过 George Michael 啦，咁样即係有啲人真係咁讲法㗎嘛。咁甚至乎啊，有啲人就觉得嘩係喎，点解外国嘅录啲嘢好聲啲嘢呢，咁亦都约略解释过点解嘅，即係唔係话佢哋叻啲咁简单嘅，即係根本人哋係原创㗎嘛，人哋原创緊係即係大家可能就算听 Hi-Fi 嘅朋友都唔知呢，編曲同埋首歌好唔好聲，好唔好 quality 係有直接關係嘅，因為錄音如果你係錄 acoustic 嘅話，你揀啲咩配搭呢，你揀啲咩 musician 呢，加埋出嚟嗰個效果呢係有 n 咁多個可能性嘅時候，咁如果你所有嘢都係原創嘅時候，你冇一個要跟人哋模仿人哋玩一次嗰個包袱嘅時候呢，你一定可以就返你最強嘅班底而錄到最好聲嘅。舉個例，譬如我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咁樣，咁咧佢本身佢個 key range 有幾闊咧？佢最高個粒音去到邊咧？通常一啲澎湃感情嘅位咧，就喺個 chorus 嗰度最高個粒音咧，就嗰種肉緊聲咧，即係嗰種啱啱就夠 key， 即係夠高音，但又唔夠高音，即係總之去到盡個粒音，即係嗰種唱法咧係比較有感染力啦，普遍嚟講啊。咁佢就就返自己嗰個 key range 嚟作咗首咁嘅歌，就去 arrange 佢嘅歌啦。咁佢用啲咩樂器呢，佢吹個 saxophone， 佢可能因為佢轉咗呢個 key， 個 saxophone 為咗佢點樣撳法或者有啲 scale 嘅問題，又揀一啲 saxophone， 去揀邊啲 saxophone 係就返邊個 key 喎。咁可能譬如 B flat 嘅有啲 G minor 嘅有啲 saxophone 係，咁呢你就要可能互相將就，但如果你升了半度 key 咧，佢要成支換過，或者佢好難先撳到嗰啲 scale 嘅時候。咁當佢哋配合得好好嘅時候咧，咪每一 part 樂器嘅時候都出到一個好好嘅效果，都個 dynamics 好闊。但係當你嗰首歌改編咗之後，第一，人哋唔會俾個譜你叫你彈翻一次出嚟噶嘛。咁甚至乎作歌聽返個譜出嚟，佢約略啱係啱啱個 chord 啱個，即係啲音聽得啱晒，但都唔會百分百啱晒㗎嘛。第三就係，是，你如果轉咗 key 就大鑊啦，你轉咗 key 真係散晒嘅，可以話係成隻編曲，你就用嗰條 bassline 吉他就好啲，因為啲線多啲同埋 range 闊啲，咁有啲 range 窄啲嘅樂器呢就好考氣啦，你一轉咗 key 成首歌唔同曬聲㗎，真係你點整都整唔到，錄音係改變唔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你咁樣比較一定係唔公平嘅。咁鬼叫你抄人咩？你鬼叫你唱 cover version 咩？咁點解你唔原創一啲啱啱就曬你所有樣樣嘢都 perfect 嘅嘢去編首歌出嚟啫？但香港人就係唔 care 啊嘛。總之借人哋條裙冚住一隻腳，嗰首歌哇 ，Billboard 上好勁， UK Top 40咁樣連續四個禮拜咁樣，即係已經慳翻一啲宣傳嘅錢嘅時候，香港人做生意最叻走遮面噶啦。喂，人哋已經幫你宣傳咗啦嘛，喺歐洲喺美國橫掃咗成兩個月嘅流行榜，咁你攞嗰首歌嚟改，梗係即刻賺錢啦！鬼叫你啲人唔識聽咧，即係就係咁解啫嘛。咁所以咧，即係香港係特別核突嘅城市嚟嘅，全部都係靠呢啲咁他人啲歌出嚟當自己。咁最慘就係聽開廣東歌大嘅觀眾，聽睇開無線大嘅觀眾，佢個世界好窄嘅啫嘛。以前未有互聯網之前，咁咪唯有焗聽咯，已經覺得好正噶啦。即係唔係話佢唔正，咁但係佢模仿嘅對象仲正啊嘛。咁你連人哋模仿嘅對象仲正，你又唔知嘅話，咁你又靠聽慣咯。你聽慣廣東話，聽慣嗰條友唱嘅，咁你突然間聽翻原裝嘅，你真係有可能覺得原裝冇咁好聽嘅。咁但係我就唔會咁樣分析咯，我純粹係即係相對客觀啲。我諗而家大家譬如可能講翻舊歌啊。二十年之後的舊歌咧，你聽翻相對會客觀翻少少嘅，即係你聽翻哇乜原來唱得咁差噶？點解嗰陣時咁流行呢？我冇辦法嘅，嗰陣時大家全部人都睇無線，一日播七次，一日播八次嗰首歌。但係你 original 嘅 George Michael 咧，攞唔攞睇明珠台播一次咁樣？咁你可能覺得香港個好聽啲都唔奇嘅。咁呢個就係同你分析力同埋你嘥幾多時間去聽歌嘅分別啦。呢個就係、是。 我想問一下咧，係。網友 咧 有冇人 細個 十幾歲嘅時候有落 noon 啲 嘅？聽唔聽到啊？監製講咧有落 noon 啲嘅請舉手。咁啊，我諗緊監製有啲嘢想發表嘅。 你問一下啫，八十年代 marketing research 八十年代尾邊個係落 noon 啲嘅咧？咁但係聽開廣東歌啲都唔落 noon 啲嘅，我諗。 I've General 侵侵唔係當美國係佢自己生意，而係利用總統之位幫佢攞生意。最近侵侵就試過想秘密放生中興嚟換取私人利益，好彩有其他官員阻止。I've General 穿金會明顯金仔比較知道遊戲玩法，等睇聲明變廢紙，侵侵變張伯倫，揾信往無知問題。一首歌個監製即係負責做乜？ 咁啊，逐樣嚟啊，喂！咁咧，唉，人都知道 Donald Trump 啊，即係佢為咗自己嘅生意，為咗自己嘅集團，即係係唯一係最早最重要啦。咁但係美國勝在有即係個法律都仲係保障到成個國家，咁同埋國會咧就可以反對翻總統嘅嘢都得嘅。咁所以佢哋嘅國民咪相對。冇咁被人剝削，同冇咁容易俾人揾笨柒咯。即係香港呢啲冇得比嘅點啦，簡直係。咁咧，你講即係呢、這個遊戲點玩喎？即係我唔可以咁快講喎，唔可以咁快判斷住咯。我覺得就咁究竟個監製，你先係唱片監製定係我呢度九七廿四監製咧？監製負責乜啊？就多啦。其實監製咧就係負責成個出品。咩都關佢事嘅，即係包括你嘅嗰隻歌以前分工咧就有 A&R manager 咧就揀歌啦，同埋揀啲，因為就算你自己作歌咧，你都要揀啲 musician 啦，要嗰首歌的方向係點啊？個潮流興啲咩啊？個世界局勢興啲咩啊？咁咩都要識嘅，其實呢個 A&R manager， 但係監製咧係直至到隻唱片出咗街咧，個所有嘢都關佢事嘅，即係例如。用哪些人去幫手啊甚至乎是凌駕曬作曲家啊填詞啊那些全部都關佢事嘅。咁啊監製係直接同老闆去負責嘅啫。咁都幾大權力嘅真係。 I've General 早期廣東歌都是買日本流行曲隻 Melody 來填 Mike Wong Message Retracted French Islam High 探長 First time to come here I'm like no 火炭歌 Lord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Noon T 指五間 Albert Yao 以前有落 Canton Noon D 暫時都得啊 Albert Yao 有落到 Canton 的 Noon D 監製 哎呀 好，俾多少少機會大家再表下態先。喂 ，Mike 店長做咩無端端 message rejected 嘅？ 打錯 字係咪突然間又想講？都係唔講。我想講唔講。 唔緊要啦，你咪講啦，唔使停。 都係瞓先，可能。 係啦，可能因為阿店長要好早起身嘅，咁我節目就真係偏夜嘅，老實講。咁咯，喂，咁啊，即係我覺得，我聽完阿鄧武識講話嗰集講電視主題曲咧，就突然間破咗紀錄喎，咁我都有啲鼓勵，因為咧，即係雖然我就唔會因為咁樣唔做嘅，咁但係我會唔會即係每次都有主題，而個主題係好緊要咧，真係唔知。咁嗱，唔知大家覺唔覺？如果有聽今集講夏天。即係夏熱帶 SCJS 嗰集，如果有聽嘅，第一就俾啲意見啦，舉下手啦。第二咧，大家發唔發覺有啲明顯嘅改善咧？喺嗰個 balance 嗰方面，啊頭先我答漏咗阿 moon 嘅，阿 moon 話中意聽九七廿四咪係中意聽怒漢唔係怒火探戈，咁咧就希望你 enjoy 啦，因為會越嚟越好嘅，我覺得，因為我。即是上次一個 live 的錄音呢，即是第一身的感覺呢，因為平時呢就我同埋即是在這裡自己一個人去 up 呢，我知道我可以錯了，我由頭播首歌在那裡播回下去的，即是雖然是 live 啫，但是我可以整首錄回的嘛。咁但是如果上次我在live 在人哋個鋪頭那裡 live 的時候呢，周圍好多人行嚟行去啊，甚至乎阿店長兩人喺度啊，甚至乎阿鄧武識喺度啊，監製又喺度啊，同埋有啲街坊行過入咗嚟坐啊，又甚至乎阿 Watchman 即係我離開九七廿四嘅網又入咗嚟啊咁樣，即係反而咁多人嚟講，對我嚟講咧，即係我冇乜壓力嘅喎，我仲係有幾 high 添喎，即係我仲講得係比較更加好嘅，即係呢個我除咗自戀狂發作。之外解釋唔到點解我一個人喺度反而個節目做得冇咁好，真係好奇怪。咁同埋現場咧個視覺上有無限嘅衝擊啦，因為嗰個地方非常之新鮮啊，即係反而令到我咧即係更加投入翻啲音樂，兼夾我留意到現場嘅嘢，可以融入到個節目個內容，可以講到啲咩，可以mix 埋，可以 crossover 到一啲話題啦，譬如我喺現場。見到嗰啲人行過啊，見到啲車褪車險象環生啊，即係明明咦佢啲車喺呢邊嚟嘅，個車掉翻轉褪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好新鮮啊！因為新鮮感令到人有少少興奮嘅時候，或者好開心嘅時候咧，做節目我諗係最好咯，應該係好似係。 Jack Music MB 鄧武識。Kenny Chow 今日聽完《無火探戈》，唔錯。偉信王點解探長唔聽 pop music？ 因為悶定水平太低。樂徒搖 Midway Live 第時會唔會夜 Deep 先開始？ 咁啊，好答咗阿 Kenny 先。咁啊，今日聽完我唔錯，咁啊，多謝你鼓勵啊！即係仲有好嘅，仲有更加好嘅空間啦。因為有時我講嘢，我驚講錯或者。我成日要修飾翻自己嘅語言咧，因為喺我即係玩音樂或者夾 band 嗰班朋友裏面，阿媽係女人嘅嘢咧，我哋又唔會專登講得好白嘅。咁我就係希望能夠普及啲啦，即係將我聽嘅音樂。咁我有時專登咧就將一啲 terms 咧，即係修飾過啊，或者譯翻一個大家都會明嘅 term 嘅時候咧，就會有啲甩咳，有啲食螺絲咁樣，希望大家包容啦。即係慢慢會好啲嘅，我諗。咁另外啊 ，Vincent 又問我點解唔中意聽 pop music， 我就唔係特別唔中意聽 pop music 嘅。但 pop music 會令到你唔係睇邊度嘅 pop music 啦。譬如韓國嘅 pop music 我唔中意聽啦。譬如英美嘅 pop music 我都中意聽嘅。咁因為咧個地方產生呢啲音樂咧個背景同埋動機都有啲唔同嘅關係。因為美國嘅舊時嘅 pop music 咧。嗰啲所能夠變成 pop music 都係一啲即係相對嘅水平高啲嘅人去揀一啲大家都係 pop music 之中嘅比較另類啲或者市場未有嘅 music， 崇尚一啲咧好前無古人嘅嘢嘅時候，即係直接啲講咧就係七八九十年代咧嗰個歐美市場咧 都是务求即是贪新鲜，即是追求一些从来未听过的声音，从来未讲过的议题，或者从来未试过那个角度去，或者那个方法演绎一些音乐，即是那时候所以多嘢听的。咁有啲譬如阿監製琴日同我討論呢個問題，佢話：屌你成日講啲舊歌，你咪同陶傑一樣。我成日笑取笑陶傑，話成日都 Streets of London 啦，咁講呢啲咩瘦皮猴咩咩仙杜拉啊嗰啲咧， 咩 法蘭仙納杜拉嗰啲咧，即係成日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喎。咁佢話：屌咁你咪一樣，你又成日講翻八十年代。但我即刻可以答到佢咧，係裡面有啲唔同嘅。好唔同嘅基礎嘅原因就係陶傑講緊嗰啲咧，嗰陣時美國已經好穩定地，同埋好多舊人咧已經坐死曬喺嗰個樂壇嗰度，即係全部都係 hit 嗰啲歌咧，都係 base on 一套電影啊咁樣嚟嚟去都係嗰班人玩曬。咁但係到經濟蕭條之後咧，尤其是英國經濟蕭條嘅時候咧，或者同埋美國嘅越戰嘅時候咧。即係產生咗一個翻天覆地嘅情況，就係有 hippies 啦，咁佢哋要發表嘅嘢，突然間對個世界有一種新嘅體驗，或者世界突然間好嚴重咁樣變化之下，咁產生咗一種新嘅音樂同埋新嘅意識出嚟，而好多原本冇機會躋身樂壇，因為啲老屎忽都好多，因為經濟唔好又唔撈啊，或者走咗去第度啊，由英國去咗美國啊，又甚至乎嗰陣日已經賺唔到錢，已經唔能夠做到明星，佢於是乎咧又可能轉咗行啊，搞生意啊，咁未變咗雨後春筍，好多懷住啲唔同理想、唔同諗法嘅人會走咗入樂壇之後，咁咪雨後春筍咯。尤其是英國嘅 New Romance 啊、New Wave 啊嗰啲產生嘅時候，哇，改變曬全個世界嘅 Pop Music 喎。咁嗰陣時 Pop Music 已經係冇咗原本嗰啲人喺度。是掏空了之後，咁新嘅人入到去又能夠流行咗，就為之 pop music 啊嘛。咁所以我答翻阿 Winson 咧，我唔中意聽 pop music 咧，就唔直接正確嘅，因為有啲好嘅音樂咧變成 pop music 我都會中意啊。例如 Paul McCartney 嗰啲歌，佢都好 pop 噶，但我好中意喎，大佬。咁你話梅艷芳點解唔聽啊？我因為真係好核突啊嘛，大佬。咁即係咁樣分別咯，佢好 pop 噶啲歌曾經，譬如而家嗰啲。好多人都唱得好好喎，但唔出咋嘛。譬如我有時晏晝去麥當勞食下午茶咁樣，佢鳩播一啲唔知咩歌嚟呀，都係應該係都係環球唱片公司嗰啲歌嚟嘅。我邊個唱我又唔知，但有時一聽到一啲歌第一時間應該都好好聽，但我唔知係邊個，問就問唔到人嘅。喺度做麥當勞嗰啲佢都唔知個播緊嗰首係咩歌，因為唔係佢播㗎嘛，係個 server 播咩佢咪聽咩囉。咁所以呢我搵唔到人嚟問囉，最衰就係、是、咁，所以我唔能夠留得住嗰首係咩歌。咁呢所以係唔正確囉，我普遍係唔鍾意聽 pop music， 因為而家 pop music 係為咗卡拉 OK 而生存㗎嘛，即係香港嘅 pop music 呢，因為自20年前之前呢，卡拉 OK 嗰個影響嘅關係呢，就令到電台plug 嘅歌又未必賣到錢，咁唯有係靠啲卡拉 OK 老闆俾一個 license 去將嗰首歌植入佢嗰個系統，可以播可以揀嘅歌，佢嗰啲原創音樂咧，即係所謂嘅音樂製作人咧，先至可以有另外一個收入，先至要繼續可以維持到個音樂嗰個工業啊，咁如果嗰個工業係嚟自卡拉 OK， 要啲人唱得好爽嘅話咧。咁我作嗰首歌，我唔係話想寫咩就寫咩喎，我真係要為咗唱卡拉 OK 嗰啲人唱得好爽，我先至要作㗎喎。咁如果個目標係咁嘅時候大鑊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啊林九嗰首咩歌啊叫做林九有首歌呢，未話唱三連音三連音嗰首歌呢，嗰首歌就叫三連音，即係你聽嗰隻歌呢，你又了解到今時今日香港嘅 pop song 係為咩而生活生存囉。咁但係今時今日連卡拉 OK 都唔得啦，都搵唔到錢啦。而家卡拉 OK 好明顯生意好差啦，好少人去啦。咁流行歌靠咩呢？咪靠嗰個歌星做埋電視或者做埋電影 廣告 啦，同埋拍廣告。咁已經音樂嗰個成分或者你音樂裡面本身含有嗰個動機性咪變咗好低囉。咁唔好聽又好正常㗎喎。咁唯獨是我而家覺得仲好聽嗰啲呢，就係嗰啲 musician 同埋嗰啲監製，佢哋有返咁上一斤兩，甚至乎反正都賣唔到錢囉， 我咪玩啲我鍾意玩嗰啲囉，譬如啊嗰、那個四眼仔叫咩名呢，方大同啊咁嗰啲，即係佢啲歌如果唔係因為背後有人捧嘅，譬如 Now TV 同佢合作搞呢個音樂會，或者有啲 sponsor 嘅話，我諗佢都幾難出到碟㗎喇喎。都咁嘅時候，咁係唯一啲咁另類或者咁偶然嘅理由先至有啲好嘅歌出嚟嘅時候，咁又賣唔到錢，即係放煙花咁樣啊，因為嗰個 sponsor 嗰啲錢放曬啦，咁後續唔到啦。咁所以香港嘅音樂就真係冇得搞嘅。我今日晏晝又同一個資深嘅音樂人呢 WhatsApp 傾個偈，咁佢就係 LMF 嘅大飛。咁今日唔知點解，因為佢 like 過隻貓咁樣，我突然間諗起佢，所以喺 WhatsApp 度問下偈，傾下偈。咁佢係咪仲係做緊音樂呢？佢只係話 part of 啦，即係有少少部分做音樂，多數時間都唔係做音樂啦。咁佢仲有啲怨言，佢話香港音樂都好快差唔多死㗎，死得㗎啦，越嚟越差。佢話差嘅理由呢，差嘅部分呢，可能嘅市道又差啦，啲音樂又俾唔起錢做啦，即係所謂俾唔俾錢做，俾唔起錢做呢，因為做音樂都要有成本㗎嘛，你作曲、錄音同埋填詞同埋嗰個人個即係製作呢個唱片嗰個人都要食飯㗎嘛，咁而連呢啲錢都出唔起嘅時候，咁嗰啲人就石頭爆出嚟，即係以我所知而家仲係做緊音樂嗰啲呢，即係全部都有家底嘅，即係屋企唔未必使佢養，同埋佢可能已經事業有成，或者屋企老豆父幹，或者另外一半賺到錢嘅，咁咪做音樂囉，可以咁即係唔係靠佢賺錢，其實應該做得幾開心嘅。喂，喺啲咁偶然嘅情況底下先至能夠有人做啲好嘅音樂，香港有咁多人，你揀選一啲我頭先以上嗰個條件篩走曬，淨係呢啲人先做到啫。你諗下幾多人做啊？咁要做得好啊，實在難嘅喎，冇得揀添啦，仲咁所以係好 sad 嘅。其實香港嘅音樂行業，即係 pop music 個先又咁慘嘅情況 ，indie music 又係好慘嘅情況。即係當你 busking 翻你自己嘅作品，啲人係拗曬頭，唔知你唱乜，仲擰轉頭就走嘅。喂，對佢哋嚟講係好 hurt 嘅。因為唯有唱翻首 pop music 啦，唱人哋唱過嘅歌，唱 Beyond 最好噶啦，起碼有啲掌聲啦。雖然唔係啲掌聲唔係俾我，係俾家區嘅。咁起碼我當時我都當係俾我啊，即係起碼有個 response 都開心啲啊。咁未唯有個個都唱 Beyond 啊，咪唱下啲陳奕迅啊咁樣咯。喂，你一個地步去到連香港啲人想借音樂去講下啲嘢，嗰、那個音樂係代表自己嘅，無論 style。內容、內涵，甚至乎我見到嘅事物、我嘅家庭、我哋嘅政治、我哋嘅社會，喂，唔使講嘅咯，呢啲就靠嗰兩條友填詞最填得最多啊！而家邊個最多呢？歪文係咪最多呢？仲係同埋林夕呢啲，即係淨係靠呢啲人就影響曬香港嗰個文化，影響曬香港嗰個風氣。即係佢兩個食粥就食粥，佢兩個食飯就食飯，好大鑊嘅喎，大佬。即係你話大鑊，其實有幾大鑊啫？即係大家都接受，即係同政治一樣，大家都知道一地兩檢揦嘢㗎啦，大家都知道23條揦嘢㗎啦，大家都知道國歌法係好荒謬㗎啦，大家都知道呢啲樓價咁貴，冇公屋住或者買唔起樓係好荒謬㗎啦，即係大家同樂壇一樣咧，都放棄咗啦，即係人人都有份嘅，其實呢樣嘢。即連個生活都係咁，你音樂又點會唔死啊？死硬都得啦，係咪？即呢個唔關人哋個提供俾你嗰個人嘅問題嘅，係大家自己都有份嘅根本，全世界都係咁嘅。但係點解有啲地方做得好啊？因為嗰啲人係要自己爭取噶嘛，係有自己上心噶嘛。香港就唔係啦，成日都等一個英雄啦，等一個政府突然間會好啦，等一個皇帝啦，等一啲好勁嘅政治人物啦，等一啲。好彩啦，即係希望即係希望無端端龍捲風捲走啲嘢，跟住個龍捲風還原返你屋企，擺返個廳好靚咁樣，即係大家都係等緊啲咁冇可能發生嘅嘢囉。咁所以省乜鬼呀，即係全部都係自作業㗎，真係幾乎。我都幾麻煩嘅，事實上。即係人哋問一問我 pop music， 我已經咁多嘢可以抽到水，真係。但係其實真係好想講嘅，多謝你引起呢啲話題添。 樂徒搖 Midway Live 第四會唔會夜 D 先開始 Francis Lam 今次怒火有可大分別可能 Acid Jazz's Michael Bolton 張 之恆 Walt Yuen 在 Midway 聽舒服 Acid Jazz 歌望出黃竹街整個環境成立了對比Kenny Chow 你講多 D 音樂知識幫我呢 D 行外人認識多了音樂Thanks 探長 Wilson Wilson 昨天落狗屎咁落但聽住 Jazz 又好舒服 Kenny Chow 你講開肯密記聽到好正嘅歌但唔知叫咩名字又問唔到人可以用歌入叫 SoundHound 認到大部分嘅歌幾好用順暢香港大部分舊行業都差曬但新行業又唔見有的發展真係唔係好知點做好、Max 裏香港的影視歌都冇曬前途哎呀 係啦咁山坑我梗係一早已經用咗啦但係喺某啲情況山坑係廢喎同埋佢未必認到一啲比較新嘅歌喎因為個 database 有先認到喎 咁 係啦同埋你要對住喇叭啦冇雜聲啦咁樣所以係未必做到嘅咁當然我都冇用山坑嚟試啦我 以前 中文都有時得啦但好少嘅多數英文歌嘅山坑咁佢都係 based on 嗰個 database 啦咁所以係囉咁呢就因為我見到 Eric 呢你又唔留言但係呢你又留低$50多謝你先咁呢即係我點解講上次啱啱 Midway 嗰集呢有大改善呢原因呢就係多得一啲聽眾嘅 sponsor 啦咁原因就係我買一個新嘅 mixer 咁呢我之前呢就用一個audio interface 呢佢左邊呢就係 inputs 右邊呢就係 playback 我係靠呢兩個 switch 呢一個 switch 呢去擰嚟擰去即係擰佢右邊呢就有把聲擰佢左邊就有個音樂聲咁樣咁我上次亦都講過啦咁樣 balance 呢唔係路嘅咁樣 balance 呢就係人哋30嘅時候我只會係70當我20嘅時候人哋只會係80即係一定係要咁樣嘅即係同你去睇一件事都一樣嘅即係唔可以非黑即白一定係唔會有一個好嘅效果嘅咁我嘅要求呢就係、是、當個音樂好細聲嘅時候我 keep 返佢 100% 我把聲可以喺中間再加多我嘅 80% 咁出到嚟咪好聽囉因為個音樂唔係一條平嘅通嚟㗎嘛雖然我把聲 OK 平嘅咁如果因為一個平嘅通呢我用呢個左右 percentage 咁嘅此消彼長呢個方法呢咁就 OK 㗎嘛咁但係呢有時候我踢歌呢我就好有個直覺嘅位呢我就要喺嗰度切入嘅咁樣。咁但當你一個切入嘅位呢我要大家都 100% 都得㗎嘛因為當嗰個音樂嘅時候好細聲咁我可以 100% 用我的聲音兩者都聽到嘅。咁但以前就做唔到囉因為以前一出我把聲嗰度已經細聲㗎喇咁咪仲細囉。咁假如我要 keep 住個細聲我嘅時候我人聲就聽唔到啦。咁以前呢成日都有呢個情況。咁而家就開心啦買一個 mixer。咁呢其實有好多 mixer 嘅選擇嘅通理亦都有嘅。但我揾極都揾唔到一個 mixer 呢係擺得落我張台即係好短。但短到係呢嗰條飛打呢差唔多佔一半咁長嘅。因為我方便好多嘛。咁嘅時候終於俾我揾到啦但焗住都要揾一間大陸廠呢就叫星藝。呢間大陸廠呢係一間大陸嘅器材製造公司嚟嘅。咁呢原來佢接咗 Suncraft 嘅訂單呢而佢哋嘅關係呢有好多年嘅。咁 Suncraft 呢英國嘅名牌啦即係識 mixer 嘅人都識 Suncraft 㗎啦咁呢佢呢就真係中國好奇妙嘅地方啊即係我又估唔到英國人容忍到佢呢將整咗出嚟嘅 Suncraft 嘅 mixer 呢佢係將啲 fader design 就大兜亂啊即係將幾個唔同嘅型號呢就整咗一個怪獸出嚟即係如果你個 mixer 正正經經用好少顏色或者你試下搵個色板對幾隻色係靚嘅 mix 埋都好啊咁但唔知硬係大陸出嗰啲 mixer 好肉酸嗰啲顏色嘩無端端有條藍色邊啦條飛打嗰條紅色又特別搶眼啦嘩無端端綠色個領製嗰個熒光咁樣即係唔知搞乜嘅我懷疑呢就係如即係要整到個 mixer 咁 Q 肉酸呢 Suncraft 呢先至隻眼開隻眼閉即係識嘢啲人都唔會買你嗰啲啦但係 quality 好㗎喎最奇怪就係啲飛打完全冇遲啲遲啦嘅聲同埋好順好推啲領製呀啲 power supply 呀全部都係好好穩定㗎喎 即係其實如果你用佢嚟講咧，佢完全冇問題嘅。咁當然佢亦都係侵犯咗人知識產權，自己出咗一隻第二個牌子嘅 mixer， 但係其實係 Soundcraft 嚟嘅，咁都係幾百蚊嘅大佬，即係非常之抵。咁當然我唔係鼓勵大家用呢啲咁嘅山寨貨啦。咁但係咧，我就係因為要揾我嘅要求，我要條飛打好長嘅，要個 mixer size 好細嘅。咁就係唯一就係得呢個大陸牌子星藝可以滿足到我咯，因為揾個 Yamaha、揾個 Soundcraft、揾個Behringer、揾個 Mackie 都冇我嘅要求咯。因為而家主流咧買得1000蚊左右嘅 mixer 咧，全部都係領製，你係個 mixer 要超過2000蚊先至有推飛打，咁變咗差唔多好似冇選擇咁，又係作咗一個業啦，又係幫襯咗一啲他人嘅知識產權嘅一啲廠去。作呢個業，咁我又幫襯咗佢，咁即係講嚟講去，其實都係一個循環嚟嘅。咁如果你長期係咁嘅時候，即係有啲真係 R&D 真係嘥錢去研究一個 mixer、研究一個技術嘅嗰啲公司咧，賺錢少咗咧，咁啊執埋粒，咁啊冇埋。咁其實呢樣嘢日日都發生緊㗎啦。咁所以咧，自作業咯。個風扇唔知點解好嘈啊！等陣先啦。 我唔係風扇，我攞係個水機。 好，咁啊，再加多啲水。啊，唔該你。加水啊嘛，你話。因為貓水機好嘈啊，呢又唔夠水。 Eric 唔遲咗嚟，探長好。 喂 ，Hello。 志源麥記聽到好正嘅歌，昨晚討論完估計是李恆倪光海價。Eric 唔少少意思，多謝探長。無火探歌集集精彩。 喂 ，Thank you。 Eric 唔今日咁啱可以聽 live， 平時都係聽 cast square。 是 想李恆倪是一個唱歌好好，但去咗 TVB 發展，真係浪費了。 即係大家朗朗上口嗰啲咩李恆毅啊，都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嘅。咁約略知道咧，都解釋咗原來喺 TVB 發展。咁仲有就係 Eric 平時唔係聽 live， 但係你聽Car Square 咧，我發覺我個 Car Square 咧壞咗定唔知咩咧，我聽唔到無奇不有啦，同埋好多唔知點解突然間聽唔到啊。咁有咩可以救助求助咧？救助到咧？咁我唯有 manual 就去 download 就好似得咯，但我平時 subscribe 咗啲咧自動就出唔到嚟，唔知點解。咁叫天不應啊，因為呢啲免費 app 咧，人哋真係冇必要或者冇義務咁樣專登走嚟幫我嘅，即係唯有鏟咗佢再裝過嘅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情況咧。咁仲有我發覺原來而家咧有好多。人人都朗朗上口，好似好親切嘅歌聲，佢完全一竅不通嘅。嗱，啲人成日話坤哥、坤哥、坤哥，我都唔知邊個叫坤哥。咁但係近來地鐵咧有個四眼仔，有個地鐵海報咧，咁啊監製話俾我聽，哦呢個咪坤哥咯咁樣。咁原來坤哥咧係原本係 YouTuber 嚟㗎係嘛？好似係。 唔係，佢之後先 係啫。哦，即係唔紅嘅，但係 YouTuber 之後就紅咗係咪咁？哦 ，OK。咁咧就另外咧。 因為佢自己識彈吉他。 哦，咁最近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個叫翟威廉咧？咁咧，原來佢有條 YouTube channel 咧 ，Facebook 啊 ，OK， 佢唔係 YouTube channel 嚟嘅 ，Facebook。 哦，咁佢做 Facebook Live 嘅，咁成日好多女星咧就走去度唱歌咁樣嘅。但係咧，我見到佢個views 咧都好渣嘅啫，都係即係以一個咁有才華嘅藝員咧，兼夾有靚女及下咧。都係咁少人嚟講，我都覺得真係有啲奇怪。反而咧，有啲無厘頭嘅品味好低嘅 YouTuber 或者 Facebook Live 嘅人咧，又好鬼高收視嘅。即係我真係越嚟越陌生嘅，覺得呢個地方。哦 ，Emily 話佢個 Car Square 都係咁啊。咁啊，鄧武識好似識得 Car Square 嗰個老細嘅，不如反映一下啦。 樂徒搖有無聽 Gary 嘅音樂次文化 ？Eric， 我係喺 Cost Square 揾你個節目， 下載 到 啊，你下載到啊 ，OK。喂，咁啊，樂徒搖啊，睇唔記得覆啊，樂徒搖啊，你話第時 Midway 嘅 Live 咧會唔會夜啲開始啊？咁應該就唔會啦。咁原因咧就係、是。 夏日長的關係呢，當地的店主呢就想延長個服務時間，即是每逢星期三咁樣。咁佢哋因為要翻工要收工嘅，咁唔係因為做節目而留我喺度嘅，咁都係大家 crossover 下。咁佢有啲客想行下夜街，夜晚嚟揾佢，咁順便有啲唔同嘅體驗俾佢啲客仔嘅啫。咁我同佢之間嘅合作呢，或者 crossover 呢，就唔係商業嘅合作嚟嘅。咁所以既然唔係商業嘅話，好難就到大家囉，因為即係大家都係湊啱啲時間啱先走去做囉。咁我順便即係我其實都係咁樣呢個舉動呢，對我嚟講亦都唔係省油嘅燈嚟嘅。原因呢就係呢，我唔使嘥個時間喺我自己呢個 studio 度錄呢個怒火探戈，而我同時間可以令到佢個客仔有唔同嘅體驗之餘，我又可以用返嗰個時間嚟錄一個真嘅音樂節目，兼夾我有個唔同嘅體驗去錄，咁我覺得係 win-win 嘅，即係大家都有著數嘅，咁係咁樣合作嘅啫。咁我諗係咪你早一隻嚟唔到呢，可能係咪呢，咁唔知你咁樣問係咪咁意思呢。咁早啲囉，早啲過嚟囉，星期三啲嘢唔好做住囉。咁另外呢，有冇聽 Gary 嘅音樂超文化？好耐之前聽過，咁但係可能我的專注力比較弱啲啦，對一啲我冇乜興趣知道嘅嘢，因為音樂超文化裏面好充實嘅啲料，即係好多啲樂手啊、個音樂革命啊、音樂工業嘅嘢都涉獵到嘅，但咁啱我聽過都唔係我好關心嘅嘢，咁所以我就冇聽啦。咁 Eric， 你可能個 Car Square 冇事啦，咁我可能要再裝過啦，因為我好多事咯，真係。 Jack Music MB 鄧模式估計是 Radio 沒有人聽，無奇不有上傳去 Car Square。Wilson 無奇不有，好似壞人手唔夠。 永 信王多數聽 Pod。Flumpo 宇多田光树 Perfly 嗰啲 ，Bob Winson 旺港嘅日本歌手都有听下。Jack Music MB 邓模式早排 Radio 幕后 Tommy 话停止上传节目去苹果 Podcast， 估计是这原因影响嚟 Podcast。 咁但系我喺香港网台又见到啦，同埋我喺 YouTube Channel 里面咧都有得听嘅。咁但係我因為我實在習慣咗用 Car Square 呢，因為我覺得用蘋果手機嚟講呢，我覺得 Car Square 就個表現穩定過香港網台，咁於是乎我選擇咗用 Car Square 啦呢排。咁當然我兩個都有裝啦，因為唔知點解我用香港網台呢成日跳 app 啊，我晏晝都跳過幾次，因為我想用香港網台嚟聽無奇不有，但係跳 app 跳到聽唔到，咁所以我有咁嘅問法啫。 神想我认为香港对听觉和视觉要求偏向下降，反而对新意或未见过的嘢会要求高咗。Hercat at Cost Square 嗰个啦，应该出咗问题，好多节目冇咗。 MK 满以后长期做 live 怒火探歌。 我谂就唔会长期嘅 ，Moon。因为当地个场主咧，我好相信佢都系睇下个反应。Midway 嘅場主呢都睇下個反應嘅，即係以琴晚為例呢，我都已經即刻問佢下個禮拜仲嚟唔嚟呢，因為都冇人嚟嘅，即係直頭係窩冤同埋鄧武式都係因為要做 live 嚟嘅啫，咁同埋得兩個街坊入咗嚟呢，我諗同 係佢樓上嗰啲 都唔係街坊添啊，係佢哋啲同業啊，即係隔離鋪嗰啲，咁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令到佢，即係我諗都係試下嗰個反應嘅啫。昨晚第一晚呢，雖然我都係咁吹雞，係咁騷擾大家洗大家板呢，但係都冇乜反應嘅時候呢，我諗都係知所進退啦，即係太唔受歡迎嘅或者太冇胃嘅，咁咪停囉。咁所以我都話唔埋會係咪長期做 live 囉，因為上昨晚講過嚟緊個禮拜都有嘅，但係再嚟緊個禮拜唔知有冇啦咁樣。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好新嘅 idea 啦，或者譬如我呢度有個聽眾開大排檔嘅，或者街市賣菜嘅，咁你叫我去嗰度做我都有興趣㗎喎，真係想做一個街市 DJ 睇下咩感覺啫。咁所以好開放嘅，即係同埋 我係 experience 嘅引嘅讀引者嚟嘅，即係我好中意成日試一啲唔同嘅 experience， 我覺得好開心啊！即係做人就不枉此生啦，我覺得，即係咩都試下嘅。即係假如你開雞竇都好，你叫我嗰度做 live， 我都好有興趣嘅，因為即係都咩都試下啊嘛，大佬。喂，咁咧今日咧，即係而家下咗火咧，個人舒服少少啊，因為頭先我第一節個心就好翳嘅，即係。睇完嗰個新聞咧，即係估唔到普通區區一個新聞咧，就令到我突然間好唔開心啊！因為其實呢排啲心情都好起伏啦，又可能啲天氣有關啦。因為哇，熱到咁樣，即係嗰個五六月之間熱到咁，即係咁交關，又要交好多電費，又肉赤，真係好冇癮咯！真係，因為冷氣費其實真係好貴嘅，大佬。咁仲有大家仲有啲咩话题想提醒我呢？啊，林海恩讲咗咩啊？讲咗啲面包台，係食下呢啲嘢先。嗱，呢个呢就监制做嘅一个 cookie。 介 绍 过啦， 係咪？我示范食先得㗎，又食嘢好多人睇，唔知点解。哇，我散到咁样喎。 可能真係冇嗰啲糖。 但都讚一下嘅，味道啊，真係的確好味嘅。 啊，我嗰啲 Arista 糖嗰啲嘢。 嗯。印度。嗯。你又講 J-pop 我唔係好熟嘅，不過你講上川七奈我識，宇多田光就識，追名林琴啦，東京事變啦，仲有咩啊 ？X Japan 啦，仲有World Order 啦，仲有Mr. Children 啦，仲有咩啊？仲有Miyavi 啊，我識啊，都啱嚟咗冇幾耐之前，而家做戲喎 Miyavi 好似，有冇人識 Miyavi 啊？其實個內容呢就係得花生醬同埋雞蛋嘅啫，仲有啲扮糖囉。 我落 Stevia。 Stevia 嗰隻所謂天然嘅代糖。失敗。雖然好味但係好濃，即係好散嘅。散個花生酥啊，睇未？ 可能 真係冇落嗰啲假嘅糖粉啊。嗯。因為我係怎樣 liquid Stevia 嘅。嗯，可能係。點解 Mike 想講又唔講，至到而家都唔講咧？係咪瞓咗覺咧？可能同我 say goodbye 啊！ 聽開無期，啱啱睇下 Cross Square 嘅無期版面，揾到無期下載到，因為無根開無期 Cross Square 最近嗰集係5月28日， 咁啊， 係咪最新？ 咁啊，梗係唔係最新啦！ 我發雙穿七賴 ，Kenny Chow 有個好監製，日日有食神， 我梗係好啦。 微信旺使唔使用焗爐？ 要噶，焗幾耐啊？ 80度焗15分鐘。 使唔使 reheat 啊 ？preheat 啊？ 梗係要啦。 哦。 富山狂海 ，Hello， 咁啱嘅喂。哦，係啊，睇佢 Miyavi 嗰啲彈法都好特別㗎，即係全部 tapping， 即係全部拍嘅吉他，即係好鬼 funky 嘅都。咁但係技術派嘅，但係日本就容納到有技術有樣又做得起。但香港呢唔知點解真係好笑料啊，即係識少少就已經覺得好勁㗎喇喎。咁最近有人捧啦，識人嗰個識字啦，香港係咪，咁所以邊有運行㗎，即係日本就算你個樂壇有幾黑暗，當好黑暗嘅樂壇而有幾班黑暗嘅勢力，你個樂壇都有運行喎，因為你幾個黑勢力都要競爭㗎嘛。咁但好似香港咁就大鑊啦，即係個 market 就相對細些少啦，但係呢個是假嘅，我覺得，即係聽廣東話嘅人咧嘅人口啊， 是绝对多我听日文的人口的。咁点解香港嘅音乐会越嚟越差呢？就真係怪得边个呢？又係咪？咦，我成日都唔識读呢个字。Emily 讲嗰个。 Emily， 我鍾意布袋人太。 布袋人太。 我用网台入听无期无受影响。 哦，咁可能我 app 坏咗啦。布袋人太人生嘅人喎，喎。喂，咁我呢个我唔識 㗎。 不是这个人咩？是不是就是我的听众啊，就是我的网友啊。咁我懂版本龙一啦，当然是镇内大壮都懂的。仲有边个，仲有九保田利真啦，仲有几个啦，即是Checkers 嗰啲唔好讲得太久啦。喂，咁即是讲返食呢啲咁嘅嘢呢，咁最近撞到一个 N 年前都冇见嘅朋友呢，就他就在北京做嘢，而家成日都咁。北京做嘢又可能又比较得闲啲啦。咁咧，同埋佢倾开咧，就见到我喂，乜瘦咗咁多，又几 fit 咁咁样，做咗啲咩嚟啊？减肥啊？做运动啊？我话都唔使点做运动嘅，咁啊，净系唔食啲咩，就唔话特别食啲咩嘅咁样。咁就咁听落去咧，即系有啲人觉得匪夷所思啦，又唔使专登食啲乜，又唔使睇医生，又唔使点做运动。即係覺得我補藥黨啦，當然。咁我好詳細咁講俾佢聽呢，佢竟然呢，佢話你不如呢將你講嘅錄低一次錄俾我啊咁樣。我屌啊，呢個世界大把人講呢啲生酮嘢啦，咁使乜我錄啊咁樣。咁一係就介紹我女王俾佢識㗎啫。咁要我自己錄呢，我就即係我同佢嘅友情呢，就我會願意犧牲嘅，但係犧牲得嚟我諗住呢錄埋落 YouTube 嗰度當一個話題咁講，可能會唔使嘥囉。咁但係我又唔係專家呢，會唔會好攞呢？即係講呢啲，我又即係我照講返我嘅經驗出嚟就得嘅。但係我就考慮緊即係好唔好又做呢樣嘢呢，因為已經廣東話嘅生同聽女王最齊㗎啦。咁我又講多一次冇乜意思咁樣。 唔使咪淨係影啲嘢食算。但你每日都 是 燒味燒味燒味 咁 樣， 係啦， 飲杯一個奶茶。 係啦，同埋我打算咧，我遲啲練翻嗰六嚿腹肌勁啲，我先至拍咯。好似有啲嘢睇下咁啊嘛。雖然而家都有四嚿現曬噶啦，但最底嗰兩嚿真係好難練啊。 Can you try 我用網台入聽無期無受影響 ，Max 類如果唔怕嘈少少。试下用水冷凉风机同冷气机轮流用。Man Bob 中意平假句。Wilson Wilson 探长，可唔可以讲下入耳式耳机同头戴式耳机音质上有冇咩大分别？可唔可以这样对比？利申，我对耳机零认识。 嗱，呢度有个专家蜗砖喺度，关于耳机。咁喺耳机即系消费嘅层面咧，我完全系帮唔到你嘅，因为。兩樣我都試過，我可以講個本身嘅經驗俾你聽啦。咁我覺得咧，其實耳機咧就實際過聽 HiFi 嘅。點解咁講咧？因為耳機個質素咧，就係、是、影響到個音質係大過 HiFi 添嘅。咁原因就係、是、一般耳機咧就係、是、由即係、就是、個 frequency 嘅 response 咧就係、是、有啲低到成50或者 under 50個 hertz 至到21K 或者 22K 都有嘅，即係最勁嗰啲幾個單元嗰啲可能超過 22K 添嘅。22K 即係22個千嘅 Hertz， 50個 Hertz 呢就即係一秒去震盪50下咁樣，即係基本嘅概念啦。咁點解咁細個膜會震到50下呢？咁佢震到嘅，但係出唔出到聲係另外一個問題嘛，係咪？即係或者你掂唔 detect 到另外都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入咗耳之後呢，好微細都聽到嘅，原因呢佢就 isolate 咗外面啲聲，同埋直接最近你採集聲音樣本嗰個器官啊，即係你個耳膜啊。咁佢咁近嘅時候，一個微觀世界嘅時候，唔使經過你耳窩集聲，佢淨係直接喺嗰度出嘅時候呢，相對呢種聲呢就係、是、純正啲嘅，即係高低立見啲嘅。咁但係人嘅經驗呢就係、是、靠耳窩嚟將出面啲聲吸入嚟嗰個感覺嘅。咁所以聽 HiFi 同聽耳機呢好唔同嘅 experience 啦，第一。第二呢就係、是、有個疑問呢，點解 你自己讲嘢嗰把声，同埋录低咗你播翻出嚟自己嗰把声，系你觉得系第二个人嚟嘅咧？大家唔知有冇咁嘅经验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客观嘅一个原理嚟嘅啫。即系如果有兴趣，我先讲啦。冇兴趣又 skip 咗去，净系讲紧耳机。咁而家耳机咧五花八门啦，有啲几个单元喺里面啦。咁有啲入耳啦，有啲唔入耳啦，有耳外，有啲骨耳骨都有嘅。咁呢几样嚟讲咧，我首先咧问一下阁下几多岁先？咁原来人听嘢嗰个 frequency 咧，嗰个 response 咧系好唔同嘅。咁 B B 仔咧，点解你捉亲佢个茶楼咧，佢都喊到拆晒天啊？都即系周身唔聚财啊，喂奶又继续喊，氹佢又继续喊啊！原因就系咧，如果作为一个老豆老母咧，即系唔该你千祈唔好带佢啲酒楼嗰类嘅公众场合咯。即系你系虐待紧佢啊！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你信因果嘅，佢前世肯定系你仇人，你今报翻仇。因为 B B 仔个耳膜咧系脆弱兼夹，系好灵敏嘅。大人觉得 O K 嘅，将心比己嘅。酒楼虽然系嘈，但系都唔系嘈到想死啊，系咪？但系 B B 仔去到酒楼真系死啊，大佬！嗰啲碗碟声、筷子啊、啲刀叉啊嗰啲声咧，哇！喺佢嚟讲嘈到地盘咁嘈啊，真系。原因就系佢能够收到嘅声系高音就高达廿几 K， 低音又低过五十 Hz 都有，都听到晒嘅 B B 仔。即系大人唔知道，你唔知道佢几咁烦啫。你问佢。佢喊乜鬼啊？一来唔识讲俾你听，二来佢唔知嗰啲系噪音喺边度嚟嘅。总之好辛苦。咁你仲带去呢地方咧？你真系虐待紧儿童嘅啫。咁所以咧，如果呢度有细路仔，或者你做紧阿爷阿嫲，或者你做紧老豆老母有 B B 仔咧，就千祈唔好带去啲食肆嗰度。你真系又多细菌啦，又令到佢可能个听觉受损添嘅。咁所以咧，功德无量啊！千祈唔好带细路仔去呢地方，因为双输啊！你搭地铁都死嘅，因为地铁嗰啲地方好嘈嘅。所以咧，市面上咧或者你去淘宝咧。是有啲工業用嘅 headphone 俾 BB 仔嘅，即係個用途同工業用 headphone 一樣，有兩嚿棉啊咁上嗰啲嘢咧。咁你出街咧就唔該你同個 BB 帶個咁嘅 headphone， 咁令到佢唔使耳仔咁受損，亦都你自己都冇咁辛苦，因為佢唔會癲咗咁喊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首先問你嘅年紀，原因就係、是、假如你超過40歲咧。你買幾靚 headphone 都冇用㗎喇，基本上即係你買個唔拆嘅 headphone 已經係好聲嘅 headphone 嚟嘅。咁同埋呢，我有啲朋友呢係做全球嘅採購嘅工作嘅。咁全球採購嘅工作呢就包括一啲電器或者一啲所有 headphone， 一啲大廠 headphone 嘅一啲採購一啲單元嚟做咗一隻 headphone 出嚟，再經過包裝再去賣佢嘅賣點。唔同嘅設計影響唔同嘅，咁所以你以上想嗰幾種 headphone 咧有咩唔同呢？就係、是、都係個設計唔同啦，單元唔同啦。嗱，首先針對你話入耳式，入耳式咧就再撇除咗你個耳蝸嘅元素啦，就直接好近你個耳膜嗰度 provide 個聲音俾你去聽啦。咁你話頭戴式啦，即係耳外嗰啲 headphone 啦，即係大牛龜嗰啲咧。咁咧佢咧嗰嚿嘢有咩用咧？就係、是、最主要咧，由 isol 嚟出面嗰啲噪音，即係擋住啲聲唔俾出。咁所以咧，你嗰個耳筒就好清楚啦。咁佢嘅變數亦都好大嘅，因為個殼嘅 material 唔同咧，即係佢木殼或者膠殼或者個膠嘅個成色有幾厚嘅幾薄，有啲咩共鳴，有啲咩靜音咁樣，全部都影響到嘅。所以咧，你用嗰啲外耳式 headphone 咧就比較變數大啲嘅。咁因為個單元咧。正如我頭先點解我講咁多廢話呢，原因呢就是我想講呢，原來單元全世界都得幾間廠做嘅啫，即係個發聲源啦。咁我幾間廠呢亦都有定論㗎啦，邊啲廠做嘅單元好聲啲呀，佢會擺落邊啲牌子度，你係唔會知㗎嘛，係咪？咁呢我記得有一期選擇月行呢，佢呢就係搵到一個200多元嘅Philips 嘅 headphone 呢嚟選咗最佳 headphone。 點解200多元會贏到20000多元嗰啲 headphone 呢？原因呢原來個單元係一樣嘅啫，即同一個單元嚟喎，係嗰個耳殼有啲咩分別呢？就係、是、分別最大啦，同埋嗰條線傳導啲咩 signal 出嚟呢又有好大分別啦，同埋你用唔用耳礦去聽又有好大分別啦。咁人哋嗰個報告呢就單單講呢個 headphone 就一定係 Philips 贏啦，因為 Philips 係全世界都比較一間大廠係做 headphone 嘅單元。咁呢 選擇越行，除了你好不好聲之外，還用性價比和看你的 spec 的嘛。那你見到一些$10,000和$100的 headphone， 那個 spec 都是差不多的。為什麼呢？原因就是人人都是要看它出廠的 spec 來寫的嘛。那為什麼究竟那些可以賣到幾萬元的 headphone 呢，這麼巴閉呢？它巴閉就巴閉了，有些要倒帽，有入耳式，入耳都不夠，還要倒帽來遮住你外面入來的聲音，令到你的全真空狀態，不是真空，即是全很靜的狀態，而聽到那個原音是怎樣。但是呢，我覺得垃圾來的，這些即是我大膽說的，看你買來做什麼。你買來監聽一些東西呢，你是一個很穩定的環境，坐在那裡坐定定不動，而聽一個作品，聽一個 music 的 contents 的時候呢，入耳式是很有用的。原因就是呢，你聽不到外面的 noise， 那你的 judgment 就好一點咯。咁隻首歌正如深海底下，你咪聽到嗰首歌的原音係點樣囉，第一啦。咁第二呢，我聽到有人用倒帽嘅 headphone 嚟行街呢，根本就完全揦嘢嘅。原因無論你牙膠近近地，你啲骨絡，你行路同地面嘅撞擊，你都聽返晒㗎喎。原因你就將外面嘅 isolate 咗，你的經驗平時你唔使戴 headphone 出街嘅時候呢，所有聲音都 mix 埋一齊呢，你已經習慣了那種噪音了。但是突然間冇咗出面的噪音呢，就突顯了你的身體的骨頭啊，你的胃氣啊，你的腸蠕動啊，任何東西都在那裡聽返曬嘅。那是不是 enjoy 呢？那就真的見仁見智啦。那你嘥多成皮嘢出嚟倒個帽，那又如何呢？我覺得都是嘥錢嘅。因為入耳的時候已經好清楚你聽得。那另外耳骨傳導呢，就比較實際啲，我覺得反而。雖然我呢未試過帶出街，我在街度試過。咁佢當然個 frequency 嘅 response 當然低啲啦，即係兩邊都減咗啦，高又唔夠高，低又唔夠低。但係勝在呢，你個 experience 方面你有個體感，因為通常呢就壓喺你啲耳骨嗰度呢，咁就將呢個震波打入去你耳仔。咁同埋呢個耳骨係比較近耳仔嘅時候呢，佢靠呢個傳導呢，你個耳膜都聽到啲高音嘅，但係一定係高低都斬咗少少嘅。咁但係好處係咩呢？你好處就是呢，同你平時喺街度行街嗰個經驗會接近啲，咁變咗你有自信心啲啦，過馬路啊，即係你有啲人直頭聽住歌呢可以唔理出面嘅，通常車死都係呢啲嘅，咁你唔想無端因為聽歌車死㗎嘛。咁於是乎呢，我比較下一個目標呢，我就想買嗰隻叫做 Sungo 一個牌子嘅一個眼鏡，就連埋 MP3， 即係可以唔係 MP3， 係藍牙咁樣，可以聽住首歌一路戴住個太陽眼鏡出街。我好想過呢啲生活嘅，但香港唔知點解買唔到。咁而家 Sungo 嘅 2.0 呢，就early bird 訂購又唔知有得訂啦，咁我可能會試下用 Sungo 啦。咁呢嗰個呢就個眼鏡柄呢黐住你耳骨啦，咁又唔使專登唔記得戴，咁你可以戴住眼鏡，又唔使專登攝啲落耳仔聽歌。咁我相信都 enjoy 嘅。咁主要係呢個分別囉。咁仲有音質上面對比。咁如果講音質聽得最清楚最全真嘅，咁當然係入耳式啦。咁當然倒帽嗰啲就全真度最高啦，因為佢完全一個最靜嘅環境裏面聽嗰啲聲。咁其實最主要好唔好聲呢，就唔係因為個 headphone。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呢，你 headphone 只要冇壞到冇拆聲，基本上你的 headphone 已經可以在你的耳仔上發揮得很好的了。因為如果你超過40歲的話，你的耳仔根本聽不到那麼多東西，你買再貴的 headphone 都是沒用的，說完了。那你又這樣說好像匪夷所思，那為什麼又有人賣那麼多老東西玩 headphone 呢？那你真的問他才知道，即你問我是不公平的，我將我講的常識和我的經驗告訴你， marketing 怎樣運作，怎樣騙到那些幾十歲人都買了很貴 headphone 的錢呢？這個我真的不懂了，我懂的話我做了真的。但你問我音質怎樣，我解答完這些問題了，那很不主流啊，是不是？那你懂得東西多，你好奇問得東西多，那就自然有我的答案的啦。最好就是不要問那麼多東西，不要轉言那麼多呢，哇，貴當然是好東西的啦，你用這個 logic 那就 enjoy 一點咯，那你享受一些不同層次的開心咯，用錢可以買到的嘛。那我這些窮慣呢，我就完全不會浪費錢去買一些很貴的 headphone， 即是最重要是 reasonable 的，我覺得。 Eric and Checkers 好嘢啦。蘇籍 I'm sorry 探長又在推歌播過大力水手789有乜事食死咗嘢入你數 為信 和愛用唔到入意識市面上逐漸剩返入意識就逼死我韋信王系我聽自己把聲都覺得好陌生 Max 例如多 Sorry 我聽監製面我講乜呢我聽唔到你講乜再嚟 啊 Package 係日本賣咗個骨 點解你唔就咁直接講啫 我覺得幾正大力水手788 Sorry 我再聽過 Checkers 好嘢啊係啊冇錯但係其實都係好 pop 嘅 music 嚟嘅當時其实讲真冇咩听嘅啫因为重复返啲 Rockabilly 嗰啲但你只要听制作都 OK 嘅。唱个唱都唔係特别好老实讲。 大力水手 ,789 有乜事食死咗会入你數韦信 王 唔到入意识市面上逐渐剩返入意识就逼死我。韦信王系我听自己把声都觉得好陌生。Max 例如多 D 生同参魂制作片啊 Hercatage 是日本买了个骨传导耳机我觉得几正大力水手789护耳罩不是 headphone Wilson Wilson 我32岁我朋友讲到入耳式好像好无敌咁又话好隔音又好声头戴式俾佢讲到无价值咁 Jack Music MB邓模式骨传耳机唔够大声在地铁内无用武之地、 oh. Wilson Wilson 我朋友用 CS Hercatage Shocks Tracks 呢隻骨传导系 MTR 开到最大声系落架 出 水跑步用咩好 Hercatage 不过我用来跑步多其实好睇你用来做咩 Wilson Wilson 多谢探长见解长知识了、 oh.喂，其實跑步千祈唔好用入耳式，因為咧你真係聽翻自己啲骨頭撞擊咧，你會好驚嘅。即係尤其是你夜晚跑咧，我行路都驚，唔好話你跑啊。即係除非你唔 care 啦，我就真係習慣唔到啦。因為我都買過一個幾千人嘅 Shure 嘅，我都費事用啊。即係我一啲好緊張嘅嘢，譬如我做音樂最尾嗰 part， 原來聽翻啲好微細嘅聲，我先會用；或者幫人做廣告歌最尾 master 嗰下，我先會用嘅啫。咁咧、你朋友話講到嗰啲唔係入耳式嘅一文不值，咁啊唔奇嘅，因為平啊嘛。即係有啲人係用呢種方向嚟佢覺得一文不值，或者覺得好聲咁樣，係 merge 咗呢兩個概念嘅。好聲就代表就代表好值錢，同埋係咪好聲你未必知噶嘛。老實講，即係你直覺，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最好就係 blind test 噶啦。即係你一個2000蚊嘅 headphone 同埋一個200蚊嘅 headphone， 你蒙住你隻眼，你唔講個背景俾你聽，即係唔喺個側邊度導賞嘅，你分分鐘覺得200蚊嗰個好聲啲喎，真係。咁係咪有人做到呢樣嘢咧？有人都覺得自己有料到噶嘛？去到嗰啲地方試嘢嗰陣，咁啊係咯，即係至於把聲唔同，好簡單啫，好快咁講曬，就係你平時聽自己把聲咧，就係用啲骨。傳去你耳仔內側嗰度震盪，你聽咗幾十年都係聽呢把聲嘅時候，你對自己把聲嘅印象係咁嘅時候，當你喺個耳仔外面經過耳殼再入翻你耳膜嘅聲嘅時候，即係喺喇叭出翻嚟嘅時候，咁直頭係第二個人把聲嚟噶啦，點會同你平時聽嗰把一樣？就係咁簡單啫。咁當然，即係呢個世界。讲权威嘅嘢咧，就系、是、有啲咩 HiFi 书讲过咧，讲过边个 headphone 好咧，有啲咩牌子炒到好贵咧，咁大家直觉就觉得系好声啊，但我绝对唔认同咯呢、 這 个。 Hercatage， 不过我用来跑步多，其实好睇你用来做咩 ？Wilson Wilson， 多谢探长见解，长知识了。 咗添。 Max， 聆听完探长讲 headphone， 我可以悭翻 直头啦 钱。Hercatage， 我又知多支耳機知識。Wilson Wilson 係根據佢耳仔到冇哪一種耳機。 係哦 ，CS 就係、是、咪就係咯？即係其實好多好幾個牌子都可以做到嘅，因為單元還單元買，條線還條線買嗰啲咧。咁但係我真係，如果你唔係做一啲專業嘅人士咧，你係以為消閒聽歌咧，我絕對係反對係倒冇嗰種耳機咯，因為嘥鳩氣嘅真係。不過你如果用另一個高層次的享受呢，我當然不會阻你啦，即是覺得很顯赫的，使得起的， 與別不同嘅，同埋俾人問嘅，咁你得到呢啲咁嘅快樂嘅一萬咪一萬咯，俾佢咯，就係咁啦。即係我呢啲窮人咧，我絕對唔會嘥啲咁嘅多餘錢嘅。咁但係假若你覺得我頭先嗰啲 benefit 正喎，咁你咪整翻個寫下 report 咯。喂，咁然後頭先監製咧就同我講，喂，已經兩個鐘啦，咁你好收手啦咁樣。其實佢可以出聲嘅，唔知點解佢指住個電話，我唔知做乜，又黑曬個電話。咁所以係咯，咁啊，大家有啲咩特別嘢，我俾多兩分鐘發表啊，問下或者有啲咩先啦。話多數冇噶啦，因為你估你講 lecture 咩？咁絕對唔係啊嘛。咁我想交流一下啫。喂，咁我斟多少少水咧，咁啊轉頭翻嚟同大家 round up 啊。剛才有位朋友說呢，食死人就賴我，即是食死了。那呢我都考慮過這個問題，即是我就絕對不會跟你說呢說醫癌症的，萬一你生即癌症的時候，我叫你生酮的，你又死了的時候，你家人會找我的嘛。因為我都不敢說生酮醫癌症，因為我最近看了一個轉折地有 report， 就是說有人攞癌細胞同埋ketone 嚟做實驗啊，因為坊間一路都講緊癌細胞係食糖先至能夠繁殖或者生存噶嘛。咁最近有個report 咧，就係都係醫學 report 嚟，日本做嘅，就係話原來癌細胞咧已經進展到咧，或者發現到咧啲癌細胞咧係靠 ketone 都生存到嘅，但係佢活動能力咧就大減。就甚至乎繁殖唔到嘅，咁你聽到咁樣都安心㗎啦。但係理論上佢真係唔可以餓得死啲癌細胞㗎嘛，佢餓即係冇餓死到佢，但係只不過令到佢個活動嘅能力低咗咁解啫。咁所以話呢就唔可以講到咁絕呢，即係癌症能夠唔係keto 能夠醫到癌症嘅，咁我真係唔夠膽講囉。但係問題就係如果連食嘢食死咗人賴你都驚嘅話呢，咁我發覺有好多其他網台呢就真係重大鑊。原因就係我不停咁聽有啲 New Age 嘅網台呢，佢就話我真係聽過唔止一次呢，就我唔知邊個講過，嗰個人叫咩名我都唔知，都係 Gary Kwan 嘅 friend 嚟應該係。佢話癌症係最容易醫㗎啦，咁樣嘩嚇得我啊。癌症最容易醫嘅話點解仲咁多人死呢？係咪因為佢唔識你呢？即係如果你真係識你嘅話，我覺得你幫下手濟世為懷啊！即係高調咁樣話俾人聽，癌症最易醫，而你真係醫翻好多癌症嘅人，尤其是即係你嘅朋友嘅親戚朋友咁樣咯，起碼。不過就算佢真係咁高調咁講，有冇人信佢呢？因為香港始終都係一個好崇拜權威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就真係我絕對唔敢講話癌症係特別容易醫啊！即係唔通容易醫個傷風，或者容易醫個暗瘡咁樣，我真係唔敢講咯。OK， 咁啊，咦？哇！突然間有啲朋友 sponsor 喎。 Match 咬耳榜 ，Wilson 會先講第150元。 喂 ，Thank you。 Package 88探長 Wilson Wong， 原來世界有另一種癌症。 我唔知啊，其實我都係個 layman， 即係睇一啲二手或者三手嘅資料，即係日本嘅醫學報告，佢唔會用英文嚟發表住先，用日文先嘅嘛，咁即係第三手啦。咁我睇嗰本雜誌或者睇個互聯網嗰個消息，又唔知有冇人有利益。就係專登咁樣寫嘅，即係所有樣都唔敢講，但係你加上自己少少常識去判斷，咁我覺得就穩陣啲添。喂，咁係時間差唔多啦，即係我都雖然我聽日就唔使約人，唔使翻工，咁我都係喺屋企等我個客，他仲有咩要改，咁相對咧就容易，即係今晚唔使好早要瞓嘅。 神相虽然探长唔睇波，但我都要讲下。 点解咧？ 沙地阿拉伯好奇怪，输咗三球先努力发奋，突然积蓄起来。 全唔知系讲乜啦，当然。哇 ，Man Bob 嘅话题啊，令我想吹多少少嘢哦。 Man Bob， 日本医疗系咪都算好先进？ 不知道有没有看白色巨塔呢，白色巨塔讲医疗的嘛。喂，那其实日本的医疗呢，我就不知道先不先进，仪器一定先进，因为很多仪器呢都是日本做的，就是那种精准程度，其实光学的方面呢全部都是几乎啊，就是很出名的那些都是日本 develop 的，例如 Olympus 啦，它的微创的手术的镜头呢，那种防震呢就出了名的。因为而家嗰啲相机所谓防震几多度咧，即系唔该你睇下，你怼落你个肛门里面嗰个照胃镜嗰个镜头震啦，又话你去影住一个镜头震啦。咁但系嗰啲咁嘅器材咧，连呢啲防震都克服到咧，咁呢都系日本嘅成就嚟嘅。咁咧，日本嗰啲药先系奇怪，因为日本嗰啲汉科嘅药咧，即系。是用生漢方的藥呢，就可能用少少生草藥啊，或者用佢特別的方法呢嚟整嗰啲西醫都唔明佢做嘅嘢，例如羅立英啊咁呢啲好神秘嘅藥呢，又對東方人嚟講係幾有效㗎喎，即係唔知點解好得意喎。咁呢又係講下少少歷史啦，二戰嘅時候歷史啦。咁黑太陽731呢嗰啲研究報告呢係絕對超越晒全世界西方醫學嘅，原因就係西方呢都未必夠膽搵啲人咁樣試嘅。因为人的感受呢，他即是讲得出他的药对有什么影响，甚至乎即是多了一样证据，令到他做药那种药更加大胆和更加到位，可以说。不过到位是大陆话来的，到位都挺好这个字。那么呢西方未必做到嘛，什么都讲人权或者什么都是找着老鼠来试。到位啊？点同啊？系冇错，因为系啦，因为日本嗰个道德问题系即系你做得核心角啊，讲咩道德啊，梗系目标为本噶啦。咁于是乎咧，中国人咧今日咧即系大陆人啊，去到日本狂扫啲药咧，即系其实如果日本人接你咧，你又同佢讲，喂，当年731，如果唔系我哋啲同胞帮你做咗咁多实验咧，你都冇今日嘅成就啦，咁啊收皮噶啦，我确保啊。咁事实上亦都系。即是好殘酷的，其實這個世界。所以呢日本的藥呢是連鬼佬都不知道在做什麼的，這樣是事實來的。應該都先進的。 Man Boo， 吹多陣啦。Man Boo 看日本的醫療日劇都幾陣。Canis 如期起來日本醫療日劇，我覺得比香港好。 哦 okay、 Man Boo， 所以成日有種感覺日本的傷風感冒藥好像有效。 是啊。用漢人的血肉來試的嘛，所以呢漢人走去吃日本藥呢應該一定對的。還有好像有套日劇呢是在蚊褲搶出來都有的嘛，那些道具真的。你知道我說哪套啊監製？是有套日劇呢，那些道具很厲害的，即是做手術啊，劏開個肚拔些東西出來啊，樣全部都是真的來的，我聽說。咁咧勁啦！ 但係唔識日文嘅人去日本睇醫生好慘啊！ 係喎、 哦，半夜睇急症。 係喎、 哦。有呢個經驗。 係嘛？ 好麻煩，因為、你睇嗰啲普通話，即係嗰啲細型嗰啲醫院仔咧。佢見你一講英文就唔制啦。 我知係咁樣，打咩打咩？ 唔係佢喺個 intercom 嗰度。 哦 ，OK。 哦、 因為剛才 Candice 呢還未睡就真的多謝你啦，你喝了咖啡頂了。咁呢就因為 Candice 在日本度生活嘅，咁所以呢講句說話都有力啲喺呢度，即係呢個話題裡面係咪？咦啊 ,Man Bob, 多謝你喎。 Man Bob, 港幣30元 ,Man Bob。Man Bob， 但日本啲醫院係咪似做生意咁？ 咁啊，問阿 Candice 啦，真係。 唔係，佢哋有自己日本人有買醫療噶嘛？你只不過如果你 開嚟睇嚟，黑色紫血鉗是近期最好睇嘅醫療日劇。 係啦，呢樣嘢咧，即係阿 Sarah 頭先阿 Manbox 問樣嘢咧，就等阿 Candice 答啦，真係。因為佢問日本嘅醫院係咪好似做生意咁，咁我唔會知噶嘛。阿 Candice 都去咗日本好多年噶啦，超過十年噶啦。 文博喺日本住 ，Winston Wong Candice 描绘起落啲人话系玩枪版嘅 Doctor X Law。 咩话？玩枪版嘅 Doctor X 咩意思啊？ 咩叫玩枪版？ 真系唔明。 我真系用枪噶，有好多暴力嘅场面啊，枪战啊。 Doctor X 喺边度啊 ？Doctor X 唔知，冇睇。 Doctor Strange 我知啊 ，Doctor X 真系唔知啊。我就係知道The Band 叫 Doctor X 咯，即係阿 Billy 嗰對同個鬼仔嗰對。 Candice 預期希望用國民保險 cover 醫療費用。 哦，用國民保險 cover 醫療費用，咁所以都唔係好影響到民生，即係就算你做生意咁樣。喂，咁啊，係咯，咁啊，有冇人睇過黑色紙血鉗咧？呢度藍版 Doctor X 啊，死啦！個個都知 Doctor X， 我兩個都唔知咩叫 Doctor X。喂，咁啊，仲有呢，差唔多啦。雖然啊 ，Man Bob 想講啊多啲話題，咁啊最好啦。阿 Candice 喺度解答佢啲日本醫療問題啦。慘啦，你講日劇呢，即係我正如上一集嘅《怒火探戈》講劇歌呢，都話俾大家聽呢，我淨係睇過一套日劇嘅啫，其實。两套咩？啊，系啊，命运之人咯、啊，白色巨塔，听讲台湾嗰度都好睇嘅。 恒恒睇恐怖医学，日本连普通平民百姓如地盘工人、sales 都有好完善嘅医疗服务。神、哦、上有套日剧叫《产科医红了》，有好多初生 B B 出镜，拍得好认真。韦信旺唔想睇儿工和也，所以冇睇。 Man Boot 不过好似成日唔收急症。Candice 预期 Hero Dog 陈 X 系咪苍凉子做 ？Man Boot 都系睇日剧知，攀咩镬？ 怕咩镬啊？咁全世界都系咁啦，即系当你份工好稳定，同埋又要问责嘅时候，同埋当你对份工冇咗热情嘅时候，就全世界做咩工都怕咩镬噶啦。 Man Boot， 咁下次先倾啦。Man Boot， 如果太夜，韦信旺命运之人未听过嘅。 命运之人呢，其实系讲美日安保条约底下嘅其中一个条约嘅，就系、是、俾几钱保护费美国咧，啲军备嗰啲。 冲绳岛回归啊！ 系啦，咁冲绳岛因为系一个美军基地嚟噶嘛，咁佢唔知个约咧就要 expire 咗个基地，咁但系咧美国佬咧就不单止即系恃强凌弱咁样。要逼嗰啲當地嘅市民要續約，同埋逼個當地政府咧講埋一個大話，係好似 我唔係逼佢續嘅，即係佢話佢要回歸翻沖繩，要回歸日本咧。其實誒揭發咗係日本賠錢， 唔係咪就係話咯？但係主流傳媒就係話咧，日本人挨翻佢喺度繼續駐軍噶嘛。其實係嗰件事好黑暗嘅，其實都。 Man Boot， 咁下次先倾啦。Man Boot， 如果太夜，韦信旺命运之人， 哦、sorry， 未听过嘅。神枪 Doctrex， 无线某个台有做。 Oh. Man Boot， 日本，咦，民生嘢真系几有系统。Man Boot， 惊收咗急症，如果医唔好，好医死，影响医院名声。 哦，咁样，哇，你好似好熟咁，因为都系睇日剧嘅系嘛呢啲。喂，咁同埋呢個話題，如果 Candice 唔覆呢，我諗我覆唔到你㗎喇，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又唔睇日劇，我未喺日本住過，但係都喺日本病過。嗰次喺日本肚屙到爆，都係喺間酒店瞓咗半日，瞓返好。 Candice 預期起來日本醫院唔係間間有急症。 哦，明白。 喂，咁好啦，咁我唔介意你啊，继续倾嘅。咁只不过咧，冇乜话题啦。其实即系今日最早嘅时候，我唔知点解即系控制唔到个情绪啊，实在。咁啊，嗰位 Kenneth 咧都已经撇咗啦。我谂即系俾埋 dislike 噶啦。啊，未睇今日有几多收获添？今日嘅 dislike 有冇人话俾我听咧？我知道，按緊出嚟。好慢。今日嘅 dislike 少咗喎，得三個咋喎，同埋不過 overall 都少，因為呢至到而家呢都係102個 watching。咁今日嘅最高紀錄嘅人數呢都係100到嘅啫。咁所以最高都係112。咁都預咗㗎啦。咁都仍然你都仲喺度咧，就真系多谢你先。咁另外要多谢咩咧？你希望你咧就喺呢度呢个 Facebook 嘅 page 啦，拉咗先啦，同埋咧 subscribe 翻我呢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嗰个钟，咁个钟仔咧就可以有 notification 啦。咁时间就差唔多啦，因为最主要咧系。我唔想有都冇咩话题讲啦，已经，因为今日实在啲心情有啲怪怪地。咁好啦，真係听到而家都仲顶住嘅朋友啊，真係再三感恩啦，多谢。咁下个礼拜啊，吹一吹鸡先，下个礼拜三呢，如果大家呢想饮杯茶倾下偈，吹下水听下歌呢，咁我希望呢你就会现身呢现场呢就嚟到呢个黄竹街。个 page 嗰度有写，其实正经个地址咧就喺基隆街嘅，但系咧个地铺嘅面咧就喺黄竹街嘅。咁咧星期三嘅怒火探戈嘅现场版咧就会夜晚7:30至8:30呢个时间，7:30至9:00咧，我都会喺上址嗰度恭候嘅。咁我播歌期间都系同大家倾偈嘅。咁如果多啲互动咧就更加好，咁可能我做得个节目仲开心。咁如果若然你唔知道咩叫怒火探戈呢，就请你拉咗个 page 呢，咁我定期呢都会有个话俾你听几时有得听，俾埋条 link 你嘅。咁亦都有啲难题呢，就係、是、有个朋友就佢唔上 Facebook 嘅。咁呢就唯有一个archive.org 嗰个 link 呢，我就摆到喺嗰度，我 host 到啲节目喺嗰度嘅。但嗰度呢又唔容许你有一个怒火探戈嘅 playlist。可以一條 link 咁俾到人嘅，可能暫時我唔識啦。如果阿鄧武識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麻煩你幫幫手整一個呢個怒火探戈嘅 playlist 俾有啲新嘅朋友可以一次過聽翻。咁冇聽都唔緊要啦，都唔係損失嚟嘅。咁做到咪做咯，即係你唔係人都要一定中意聽你啲嘢嘅。咁好啦，真係太長氣啦，而家已經超過兩個鐘頭啦。咁就係咁先啦，拜拜。多謝今日 sponsor 嘅朋友啦 ，Nana， 講咩啊？望住呢度 ，Nana， 望住呢度 ，Nana， 係啦，當我講拜拜啦，再見。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